港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和抗议。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对参与这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耿爽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一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敦促美国确实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白鹿。在下午四点，白鹿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低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0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7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2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2.6，跌8毫；小米集团8.96，跌4.7；中国平安90.8，升2.5；石药集团14.9，升5毫；建设银行5.77，升4仙；友邦保险77.5，升1毫；汇丰控股57.2，跌2毫。香港中华煤气16.2，跌9毫；中国移动66.95，跌3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528，瑞士法郎8.005，澳元5.325，加元5.896，新西兰元5.024，欧元8.7048。每百日元对港元是7.3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8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65美元，卖出1,4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还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雪厂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在沙田那边有一宗的封路安排，在沙田大涌桥路因为要做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的快线封闭了，驾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最后驾车朋友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0，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朝早6: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时局变迁， 等我问公安啊！ 黑白底线， 机管局职员，你控制唔到示威者，但你唔可以有翻游客咁噶嘛？ 警察你冇冲嗰啲示威者，搞到大家咧人心入惶惶，亲身去到机场咧，我哋会感受到佢哋系惊啊，惊到咧佢哋系失咗所措。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烽烟依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嘅自由風開始啦，我哋今日咧係繼續會討論咧就依個反修例風波之後咧事件嘅發展啦，同埋咧就每一個禮拜咧都有啲新嘅發生咗嘅，咁咧就依個禮拜咧就喺八一八啦，咁民陣咧就係號召咗另一次嘅遊行同埋集會啦，咁啊參加人數都相當多嘅，咁當日咧就好多人事前估計咧就話一啲所謂勇武派咧就準備咧係會做一啲激烈嘅行動嘅，咁啊同即係警隊咧差唔多嚟一次即係最後。对决咁滞，咁所以咧嗰个气氛当时咧其实都几紧张嘅，咁大家咧就亦都担心啦，一路观望紧到底八一八到底会点样结束咧，咁结果咧就系参加人数都好多嘅，咁民阵就话号称有170万啦，咁警队话有十几万啦，咁啲人数嘅对比唔同咧，都一路有存在噶啦，咁但系比较令人哋意外嘅咧就系话咧就游行结束完之后咧，就大概有几百人到咧就喺金钟一带咧就聚集，就继续咧就留低嘅，咁但系最后咧都冇发生。一啲武力嘅衝突，咁最後咧嗰啲留低嘅人咧就慢慢都散去咗啦。咁八一八咧就由最初嘅非常之緊張咧，到後來咧就係一個宣做係和平地結束咗整件事啦。咁依個結束咗之後咧，就好多人開始就分析啦。咁到底係咪啲勇武派開始退潮咧，或者話咧和理非？因為當日咧好多人話和理非一日啦咁樣。咁因為和理非咧就係咪即係都開始發揮到功效咧咁樣？咁結果咧就係到星期二咧，咁就召開行政會議啦。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嚟咧，亦都有回應咗關於八一八嘅一啲事態嘅發展。咁同時間咧，佢都宣布咗有兩樣嘢嘅。第一個咧就希望咧建立一個對話嘅平台，咁咧就希望同各方咧展開對話，咁希望咧能夠咧慢慢咧係建立到呢個咁樣咧就對話嘅機制啦。咁另一方面咧，嗰個提及到呢個監警會嘅，咁喺監警會嗰方面咧，咁行政長官就話咧就將會可能咧係再加入一啲專家咧，係幫手咧，就係處理一啲警方嘅投訴嘅。咁到底八一八呢個咧係咪真係 和理非的开始，或者是显示到这个暴力的或者比较激进的开始慢慢退潮呢？咁我哋今日呢，就我哋第一个环节嘅嘉宾呢，我哋就揾到行政会议成员呢汤家华同我哋倾㗎。汤家华欢迎你。 你好你好。 咁先问下你先啦，你觉得呢个系咪已经暴力嗰方面已经开始平静嘅一个迹象？ 我非常非常之渴望系。 嗯， 但是我恐怕而家就落一个咁嘅判断系过于乐观。 嗯， 因为可能大家都从好多唔同嘅层面咧去接触到好多网上嘅信息，其实好多网上信息都系虚假嘅，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咁但系虚假嘅信息之中咧，大家都仍然可能接触到好多唔同层面嘅对立，甚至乎系所谓。反对修例的群组里面的互相的对立。在目前来讲呢，我感觉到社会那份怒气甚至那份仇恨呢仍然是相当普遍。 嗯。 我觉得一定整个社会不是只是特区政府，我觉得整个社会都要努力呢是去理解和去即是梳理这些愤怒和仇恨。 嗯。 就这方面呢，就所以我们民主思路，我们的智库呢，其实就有这一班成员，和其中都有一些年轻人帮手啦，是开始去研究其他地方，当有一些这么重大的社会分裂的时候，人哋系点样处理呢？处理嗰个结果系点样呢？其实我哋都研究咗相当多长嘅时间。只不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唔喺香港啦，咁就所以需要等到我翻嚟咧，然后只可以提出一个意见。 嗯。 咁呢个意见就系我哋提出咗希望社会可以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呢、这个所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唔系我哋变戏法或者作出嚟嘅，而系有即系历史嘅根据。主要咧系应该最先咧系应该系南非种族隔离嘅政策，即系消除咗之后咧，南非整个国家希望系缓和，即系民即系种族嘅对立。咁就透過一個咁樣嘅模式咧，係去處理佢哋當時嘅社會分化。除咗南非嘅經驗咧，我哋都主要都有考慮到睇過，譬如愛爾蘭啊，愛爾蘭嘅即係宗教嘅呢個對立嘅內亂，亦都有參考過最近巴黎黃背心動亂。咁其實呢三個唔同嘅即係社會分裂咧。其实是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去处理的。在南非呢，虽然它叫做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有系统的近乎司法的程序来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好像充当法官 的位置， 嗯， 那就去接受很多人的申请啊，或者是提出的指控。咁然後嗰個做主席或者法官嗰個人咧，就作一個決定。咁喺佢哋嗰個委員會下面，其實有好多細嘅唔同嘅委員會嘅，包括係特赦嘅委員會啦、人權嘅委員會啦，或者係要求賠償嘅一啲委員會。咁呢個係一個模式，呢個模式係比較接近我哋而家香港好多人都比較熟悉嘅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嘅模式。特區無論在殖民地時代或者是回歸之後呢，都有用過這些模式去調查一些重大事件的。愛爾蘭那個經驗呢就是有少許分別的。愛爾蘭那個呢就是近乎一個議會的模式，它是有一個有一個團隊，他們就開會呢就要求一些社會的言達啊，有識之士啊，有代表性的人咧，就提供一些方案，提供一些意見出嚟。咁然後佢哋就再經過內部討論咧，就會寫一些結論的文章啊，或者一個方案出嚟，咁去處理呢個愛爾蘭的內部分裂。咁但係就即係 頗為諷刺性嘅咧，就喺愛爾蘭嗰方面咧，就佢最後原本我提出一個方案咧，個方案就過早就泄漏咗俾傳媒，咁因而引致到整個即係整個嗰個處理嘅方法咧，結果最終都係唔係好成功的， 即係效果唔理想， 效果唔理想嘅啊。咁就黃背心嘅暴動咧，嘅即係法國總統馬克龍嘅處理方法又有少少唔同。比較接近我哋而家依個所謂近代嘅對話模式，咁佢就透過咧係聲稱嚇超過10,000全國嘅一個大辯論。咁依個點樣可以10,000即係大辯論咧？咁佢哋就會設計一個即係叫做你話懶人包又好，一啲即係基本嘅條件，就話如果你係喺民間度咧。是舉行一個咁嘅會，或者一個研討會又好，或者一個平對話平台好，只要你符合官方提出嘅一系列嘅條件，譬如有幾多人啊，係咪公開啊？如果你符合曬啲條件咧，你所作出得出嚟嘅結論或者係得出一啲建議咧，政府係會採納，會接納，然後會考慮嘅。咁經過即係一輪嘅社會嘅即係對話咧。大辯論咧，咁啊結果就政府就研究咗四大政策出嚟，就叫做處理咗黃背心嘅一啲社會嘅對立。咁依三個唔同嘅模式咧，其實係相當唔同嘅。 係， 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其實我哋都可以即係各者取其長。如果係適合到香港可以用得着嘅咧，其實都可以採納去處理我哋而家。即係史前無例嘅撕裂， 係我哋應該到底點樣處理咧？就係香港而家即係積累咗咁多個嚟講，跟叫怨氣啦嚇，或者因為依個六月之後開始出現咗嘅好多問題咧，到底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啱而家同我哋傾緊嘅嘉賓咧就係湯家驊行政會議成員，同埋都係資深大律師嘅。咁大家如果對跟住後續落嚟，我應該要點樣處理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對到底一個對話平台啊，因為事實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或者係到底點樣開展呢啲對話等等咧，大家係可以打電話。1872311咧，俾你嘅意見嘅。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繼續同阿湯家驊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8月21日朝早9:00，政府日前公布本港最新失業率微升至到2.9%。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失業率仍然有上升壓力， 個貿易戰同埋外圍嘅挑戰仍然係大嘅話咧，如果我哋目前發生緊嘅社會事件唔能夠早日停落嚟咧，係對個失業率上升係造成壓力嘅。 11:00，全國人大常委會聽日開會，常委譚耀宗話議程冇包括討論香港問題，又認為而家無需要啟動《基本法》第18條。 《基本法》第18條都係去到就係香港處於個我諗係好危急嘅狀態，社會秩序治安已經受到嚴重嘅破壞啦嚇。無政府嘅狀態底下，我相信這個《基本法》第18條才會去啟用嘅啫。我睇唔到呢次議程有呢個內容，亦都睇唔到有呢個需要。 11:30，懷疑喺北區醫院被警察虐打嘅鐘先生去到灣仔警察總部錄口供。事主個仔話：事發之後第二日已經向警察投訴課投訴，但之後就再冇跟進。 我真係咩電話都有聽，幾垃圾嗰啲電話都有聽。跟住就完全冇回音，即系佢唔好得把口话揾唔到我哋咯。我阿爸依时依后去续冇噶嘛，佢担保要报到噶嘛，有晒时间噶，有晒日子，你要揾佢有几难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投诉调查队接到相关嘅投诉之后咧，知道呢个系一个第三者作出嘅投诉咧，其实佢哋喺紧随7月頭开始到8月頭，分别4次。去接觸過相關嘅投訴人，2次係用電話，2次係用電郵。相關嘅電話同埋電郵咧，我哋都係之後咧未收到報案人嘅一啲回覆嘅。 一把聲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 自由风翻嚟啦，要继续去倾下咧，关于啊呢个汤家骅建议咧枪切嘅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啦。咁啊，啱啱喺呢个新闻追踪之前咧，汤家骅其实都开始都介绍过咧呢个即系委员会啦。咁嗱，但系我阿汤家骅，我想问你啦。咁因为咧，大家知道咧，而家即系街上咧，即系嗰啲抗争者咧提出系五大诉求啊。咁五大诉求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呢个五大诉求咧，其实独立调查委员会亦都有好多譬如法律界啊，有好多其他社会人士啊。甚至就好多團體咧都提出咧，就希望政府能夠成立呢樣嘢嘅。咁你個解釋咧，就或者你都想聽你講下咧，到底你倡導嘅呢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同呢個獨立調查有咩分別咧？嗱，因為我哋知道咧，獨立調查喺香港咧，其實係有個條例咧係俾咗佢係好清楚嘅。咁香港都經常我哋都慣咗啦，見呢樣嘢。咁但係你如果要成立呢個所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到底個法律基礎喺邊度咧？同點樣可以做到咧？咁你其實呢方面嘅建議你點樣考慮？ 我想即系解释清楚啦。第一，我对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其实完全唔抗拒嘅。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合理嘅要求嚟嘅。问题就系喺而家呢个阶段，系咪一个适合嘅阶段去做呢样嘢？我哋提出嘅意见咧，只系一种抛砖引玉嘅一啲做法。就希望咧，系社会从一个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咧，究竟乜嘢嘅方式去处理我哋面对最大嘅困难咧，系最可以有效达到我哋嘅目的。第一点咧，我哋觉得个目的咧，就系应该系即系令到社会康复啊，消除社会嘅对立。咁所以我哋系应该向前看，就唔系向后睇。我覺得同獨立調查委員會咧，最大係有兩個分別嘅。第一個分別咧，就係喺嗰個目標同埋個模式方面。第二個分別咧，就係有關特赦呢個問題。我先講第一個分別。我哋主張嘅就係唔應該去有一個調查委員會去為今次嘅事件咧。是去懲處任何人，批評任何人。若果有個委員會，佢根據用一個以往嘅模式，譬如佢揾一個法官去做主席，咁啊，即係聽唔同嘅人俾咗啲證供，然後佢話：哦，甲講得啱，乙講得唔啱，甲有錯，乙冇錯。無論嘅結果點都好啦，其實。我睇唔到佢點樣可以化解到社會嘅對立，相反可能仲會加深社會嘅對立。大家試想一想一個完全假設嘅問題：假如呢個委員會查咗呢、這個查咗好耐，然後咗個結論就係話警察唔啱，我哋要處理警察嘅問題。咁你諗下，即係警察嗰個會點樣去回應咧？或者係支持警察執法嗰啲市民咧？大家。唔好睇少啊！呢、這个都系好大群嘅市民啦，但系几次集会都集会嘅即系人士都声称有过十万甚至几十万嘅人士，又或者系个结果出嚟就系话，即系喺街上行使暴力嘅人唔啱咁，咁呢个佢哋个反应会点样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目标咧，所谓查真相呢个目标咧，其实未必系最重要嘅目标，最重要嘅目标系应该点样去即系令到社会康复。 汤家骅嗱，呢度咧，我想问一问你先啦。呢因为你嗰个委员会都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啦。咁如果真相嘅意思都系要寻找真相噶嘛？ 冇错。 咁你真相里边咧，都一定会牵涉到有对错问题。 但系个目标仍然都系寻找个真相咧，即系为咗系更加容易令到社会康复令到社会撕裂得以修补，系用呢个做大目标。 但如果我調翻轉頭問，咁我哋會唔會就因為專登要避開咗啲對與錯嘅問題？避開咗啲問題，而為咗達到一個和諧咁樣咧？ 我覺得唔係一定要着意避開，而係嗰個大家要明白個重點喺邊度。個重點唔係為咗要去懲處任何人。呢個係第一分別啦。同埋頭先其實我都已經講過喺模式嘅方面咧，其實我唔相信你揾一個人坐喺度聽好多人入嚟俾證供，然後佢作出個決定，呢個係一個法庭嘅模式，亦都某個程度已經係政府嘅模式，就唔係一個即係民間即係互動消除對立嘅模式。我覺得 在这方面呢就巴黎黄背心事件那种模式呢可能在我们香港今次所面对的问题呢是更加适合。 嗯，但巴黎黄背心就是一个对话啦。咁呢个对话如果特首现在成立这个平台啦，咁是不是已经即是做了这一步呢？ 我又未必是，因为我都听到，首先我不可以讨论我跟特首谈过什么东西，或者特首即是他心中怎么想，我真的不可以公开讲，我也都不敢话我完全了解。如果特首是找一些社会领袖，一些即是知名人士去做对话呢，我觉得作用不大。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些一群即是很特别的群体，是一年轻人，特别是他们认为被忽略的年轻人。这班年轻人他们声称没有大台，也都没有领袖。所以如果你说去找一知名人士啊，或者是社会领袖呢， 作用就唔大啦。 其实佢讲嗰啲嘢都系你哋日常报纸啊，或者传媒听到嘅。咁即系我睇唔到对佢哋嘅影响又好大。 作用可能唔 系 好大啊。咁方家华，因为我哋呢一次嘅时间咧接近我要听新闻啦。 OK， 咁我哋听完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倾咧，就关于你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啦，同埋特首设立咗个对话平台，到底作用大唔大咧？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证实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一个职员因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深圳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该名男子是香港居民，警方今个月9号收到有关他的失踪人口报告，第二日由西九龙总区失踪人口组接手调查。而他在今个月9号中午在罗湖出境之后，警方再没有他的任何出入境记录。江永祥表示，曾经向内地有关机构查询事主下落，至今未获回复。他又说行政拘留不在通报范围，警方可能因而未有收到内地相关讯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元朗袭击事件发生至今共拘捕28人，目前正在同律政司就个别个案商讨合适控罪和证据。为了加强检控的成功机会，警方仍有工作进行，并再索取法律意见。另外，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铁路警区控制中心可以实时看到不同车站的闭路电视，但伺服器归港铁所有，警方只能够观看，不可以留记录。由于港铁有超过90个车站，警方只是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观看，如果要用有关闭路电视片段作为证据，需要法庭搜令，港铁才会将片段交给警方。全国政协前常委陈永琪等多个界别人士因应近月社会气氛紧张，关注开学之后的校园欺凌问题，成立校园欺凌关注组。关注组召集人陈永琪表示，校园欺凌问题影响深远，他不希望社会撕裂带到校园净土。副召集人前港区人大代表杨耀忠说，个别的老师将政见强加于学生，令学生感到压力。另一名副召集人民建联副主席张国军表示，留意到网上有针对警员仔女的群组，包括呼吁整合警员仔女的资料再进行报复，他认为应该预防有关情况出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必须应对中国，美国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是短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多次指出中美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耿爽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 存在經貿分歧不可怕，關鍵是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希望美方能夠同中方雙向而行，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晤共識，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礎上，通過對話磋商，找到彼此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受到车的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在路面方面，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一段车多，龙尾近卫理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沙田的大涌桥路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一代电子护照采用更高防伪技术，开创科技新里程。申请证件服务站，申请自助拍照功能，填表、影相、付款一站完成，亦可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递交申请，处理只需5个工作天。令我郭伟亮 Eric Park 同大家更方便、更快捷遨游世界。新一代电子护照，前瞻未来，联系世界精彩。现有护照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听得更多，走得更远。 就看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 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星期日晚12:00至2:30，大城小事精华版。 单数月份为你带来澳洲、俄罗斯、德国、泰国和摩洛哥的故事， 而双数月份就有北京、冲绳、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故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站高一点看世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同阿汤家华倾开咧，就佢倡议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啦。咁呢个委员会咧就据汤家华头先介绍咧，就希望能够咧就系寻找到个真相啦，同埋解决咧即系个社会嘅对立啊等等嘅。咁但系寻找真相里边咧，可能即系都一样会出现好多即系你知呢件事啦。六月之后咧，其实都真系出现咗冲突嘅。到底揾咗真相出嚟之后，系咪咧就能够消除到呢啲咁样嘅冲突同埋呢个大家之间嘅误解咧？咁我哋嘅电话咧热线咧就1872311，咁大家如果想参与讨论，或者可能同阿汤家华讨论下佢呢个建议到底有啲咩嘅意见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汤家华，你继续你想喺个真相委员会嗰度， 头先休息之前我 再演绎下添系嘛？ 系，我就讲下即系同呢个独立委员会嘅分别喺边度啦。咁头先你亦都即系好啱咁提出一个问题，就系话咁独立委员会系有法律框架嘅，我提出嗰個委員會嘅法律嗰個基礎喺邊度咧？咁好簡單答咧，就係話正當去做咧係需要立法嘅，咁但係我哋香港嘅立法會對唔住喺今日嚟講咧，就係 咩嘢都做唔到嘅。我哋要面对嘅现实啦，我唔去指控任何人，只不过现实就系立法会系做唔到嘢。咁所以我哋嘅建议咧，就系话利用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法律嘅基础去做。咁即系话咧，其实我哋提出嗰个分别咧，系而家系目标同埋嗰个模式呢两方面咧，我哋觉得系可以从呢个特首所定下嘅调查嘅范围同埋职权系可以处理得到。咁即系话咧，系利用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法例去成立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而呢个真相和解委员会咧，就系具有独立调查委员会所有嘅法律上嘅权力，只不过喺嗰个目标范围同埋嗰个调查嘅模式嗰方面咧，透过特首嘅指引咧，系可以达到我哋提出嘅效果。咁所以喺法律嘅基础方面咧，大家系唔需要担心嘅，系我哋觉得系应该可以做得到嘅。 但系如果用翻嗰个法例嘅话咧，咁都系去翻个问题啦。咁既然都系咁做，咁点解唔直接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其实呢个系名嚟嘅啫， 唔叫做咩咧？ 你话叫做独立调查委员会都冇所谓啊，我唔会同你争议啊。只不过个目标系我头先所讲嘅嗰个目标， 系做到头先你讲嘅， 系啦，嗰个模式系我讲嘅嗰个模式。咁你叫佢咩名咧？对唔住，我系完全觉得唔重要嘅。 即系你都唔会反对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由头到尾都冇反对过。 呢 个一直我以嚟咧，我都觉得系应该做，但我完全明白。在而家呢個階段咧，做呢樣嘢係冇意思，亦都可能係會令到對立加深。點解咧？你嘗試諗下，如果你話今日無論做我提議嗰個委員會又好，或者個獨立委員會又好，公開要求唔同嘅人去提出意見，分分鐘造成武鬥都有份喎，嚇！即係大家當仲係情緒高漲，仲係用緊即係武力。去解決問題的時候，你開一個咁嘅會，我睇唔到你點樣開得成。而兩方唔同嘅意見一言不合，可能動武，令到嗰個社會對立更加加深。咁所以咧，呢個先決條件咧係必須要咧係大家平靜落嚟啊！我哋係有機會喘息一下，心平氣和啦。我哋然後大家去探討點樣去令到呢個社會康復。 但我又想 喺時間上，我覺得而家係唔係一個時候， 即係要等一個時機啦。咁但係呢個時機，正如你頭先講咧，話要到個社會平靜咗啦，咁先再考慮。咁其實我哋用乜嘢指標啊？點樣觀察？ 我自己心 目中就覺得一個社會平靜咗啦。 例如，如果一兩月之內或者三四個月之內再冇呢啲事件發生啦， 就係得啦。 我覺得同埋當然都社會有呢個意願啊。最緊要。我哋希望由今日開始，或者我哋即係由我哋提出呢個意見開始，社會希望係聚焦於點樣康復，點樣去化解我哋嘅對立，唔好聚焦於對立嘅細節，或者係對立嘅一啲後果或者效果，或者係點樣去懲處任何人。我希望社會係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我哋而家嘅困難。 但而家特首话即系开设咗呢个对话平台啦，咁有咗呢个对话平台，系咪亦都意味咗咧？就系一段时间之内都唔会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暂时睇唔到特首而家做紧嗰样嘢系接纳咗我哋嘅意见嘅， 唔系等于一样同一样嘢。 我觉得我唔系话错吓，我觉得呢个都系应该要做，都系啱嘅。但系如果你问我，你话特首去见一啲社会领袖，见一啲社会名人，是不是有对化解事件有很大帮助呢？我暂时对不起，我未被说服。未被说服。因为我觉得在街头的人或者甚至数诸暴力的人都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没有大台。他们会不会听所谓社会领袖呢？就算立法会议员我都怀疑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何况是一些即是所谓社会的即係所謂老一輩嘅代表，老一輩嘅代表。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呢啲工作開始咗都係件好事， 都好 嘅，令到社會有一個另類嘅氣氛出現咧，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但係你話係咪就咁可以解決到問題咧？我肯定我冇咁樂觀。 但如果你譬如話同特首，你經常可能都會有討論啦。咁如果既然有呢個平台啦，你覺得最迫切或者最需要嘅？是其实同边班人对话咧？ 我觉得是同一啲年青啲嘅 群組， 是街頭那些， 未必一定是怪街頭。老實說，現在好即係好憤怒、充滿仇恨嗰一群咧。你叫佢去傾咧，佢都未必肯傾嘅。咁我哋都留意到民陣都公開講咗係唔會加入呢個平台。咁呢個我理解嘅。我理解到佢哋嘅情緒，理解到佢哋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喺背後亦都有好多年青人其實可以喺佢哋之中去尋找一啲願意去訴說佢哋嘅憂慮或者佢哋嘅困擾嘅地方嘅人咧，我覺得係會比一啲即係專注一啲社會領袖咧，係更加有對於即係化解個問題嘅結晶咧，係更加有幫助。 等我哋睇報道咧，就話特首即係依個禮拜週末啦，就會約見一班人去傾啦嚇。咁但係嗰班人咧，都係即係我哋叫慣咗睇見嘅社會領袖啦嚇。咁啊咁嘅對話，其實就你覺得有冇用咧？即係 我希望有用嘅。我亦都我唔去批評呢個做法。我亦都覺得任何嘅處理嘅方法都好過唔處理。咁我覺得即係或者係由依班人開始先啦。最緊要我哋唔好停咗喺依班人嗰度，而係將嗰個圈子係越擴越大。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即係正面嘅方向嚟嘅。或者我就想講講另一個分別咧，就係即係同呢個獨立委員會嘅分別，就係有關特赦嘅問題啦。特赦咧，依個係一個非常之敏感嘅問題嚇。喺法例之下咧，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其實係冇特赦權嘅。佢唯一咧係可以做嘅咧，就係話出嚟俾證供嘅人咧，佢哋嘅證供係唔會被之後咧係被用喺刑事或者民事嘅訴訟之中啊。咁即係話俾證供嘅人有相當嘅豁免權。喺香港嘅法制同埋憲制之下咧，根據基本法咧係唯有特首係有呢個特赦權嚇。咁呢、這個權咧就係、是、源於殖民地時代港督嘅。咁殖民地時代港督咧，佢運用嗰個特赦權，一般係用啲咩地方咧？一般係用喺人道方面，或者是人權方面的，比較少用在政治方面。唯一還在政治方面，我記憶所及就是在廉政公署成立的時候，即是港督特赦一些警務人員。但是那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情況，亦都不是因為社會對立而發生。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好的例子。在人道方面呢，最常見的呢就是當你犯了死刑的時候呢，總督呢就是會赦免你死罪就改為呢個終身監禁。咁呢個大家應該都相當熟悉嘅呢種特赦嘅模式。喺我哋回歸咗之後，我哋係非常之著重特區嘅法治。喺法治嘅原則之下咧，係冇可能係好似而家五大訴求咁要求咧，犯咗罪嘅人咧係未經法律程序咧係唔提出檢控。呢個係完全違反法治精神。我第一個會極力反對，亦都覺得任何有負責任嘅政府都唔應該接納。如果你經過咗司法程序之後，由特首去行使呢個特赦權嘅話咧，嗰種特赦就唔係特赦你嘅罪行，而係特赦個懲處嗰個程度。喺嗰方面咧，一般嚟講咧，好多社會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哋嘅建議咧，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即是說是我們不會建議特赦一些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人，縱火啊、襲擊他人啊、令到其他人受傷啊，對不起，這些人呢是很難是用一個不檢控的方式去特赦。但是如果經過了司法程序之後，這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認為特赦某一個人是令到社會康復、消除對立是有幫助的咧，佢哋可以提出建議。特首咧係應該尊重同埋盡量接受呢啲建議，去行使佢嘅特赦權。 但即使呢個人都曾經真係觸犯過一啲刑事嘅罪行，都係可以列入 特赦， 係 一定會只可以特赦有罪嘅人，就唔會特赦無辜人嘅。 咁但係呢個同你頭先講嘅都係會有衝突嘅喎，因為佢即係事實上係即係真係喺嗰個 即係我所講 咧，特赦觸犯咗呢個條例嘛。 特赦罪行同特赦懲處，喺法律上係有分別嘅。咁因為你經過一個司法程序咧，其實係無損於法治精神。咁所以即係我頭先解釋，即係港督去特赦死罪。死刑的人 從來都冇人覺得呢個係違反法治精神。咁所以我哋覺得應該從呢個角度去睇。咁但係就係喺呢個功呢、這個職能嗰方面咧，喺目前咧，呢、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冇一個咁樣嘅法例嘅框架去支持一個咁樣嘅功能嘅。咁所以我哋都仍然覺得咧，係需要透過特首嘅權力嘅指示嘅指引啊，職權嘅範圍啊，喺嗰度去處理。因為如果要委員會只係提出一個建議，最終接唔接受呢個建議係由特首決定咧，咁所以就唔會出現一個即係法律上嘅爭議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即係考慮過之後咧，覺得提出呢個建議，希望社會可以去討論一下，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大家都可以考慮嘅，令到社會更加快啲康復嘅一個選項咧？ 係，但係亦都有人個講法咧，就係你頭先講咧，就係、呢個特赦懲處。即係呢一個做法啦，咁啊，似乎係同即係外國我哋經常講咧，即係啲政治犯啊嘅處理方式係相類似。咁會唔會係等於香港會從此多咗一種考慮，就係有啲係從政治犯嘅角度嘅時候咧，係特首都可以有個權力去進行一個特赦懲處。 我好高興你提出依點，因為我覺得喺依點度咧，就社會係有相當嘅誤解嘅。咩叫政治犯呢？其實有兩個定義嘅，一個就係呢個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咧，佢認為政治犯咧就係任何有犯咗罪嘅人咧，只要有政治嘅因素咧，就係政治犯。咁但係呢個政治犯嘅定義咧，又唔係廣泛被接納嘅。政治犯嘅定義根據呢個歐洲議會嘅定義咧，就係話如果有人冇犯到刑事行為而被監禁嘅，只係政治犯。又或者佢犯咗刑事罪行，但系个惩处同其他人系有相当大嘅分别。譬如你随地偷抌，应该系罚1000蚊嘅，你就要佢监禁6个月。啊，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系政治犯。喺咁嘅定义之下咧，我唔相信香港有政治犯，香港冇政治犯嘅，因为香港到现时为止啊，即系我觉得颇为骄傲地说，我哋嘅法庭咧系非常之独立。就算有政治的元素做背景都好，他们都可以无惧无私地去处理，所以不会触及到欧洲议会对于政治犯的定义。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谓特赦呢，就不是从一个政治犯的角度去看，因为我认为香港没有政治犯，而是从一个怎样去帮助社会康复的角度去看。咁呢個係一個，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南非嗰個經驗咧，其中佢哋嘅考慮嘅原因之一。其實喺法律上咧，有好多國際嘅經驗咧，對於特赦咧係有好多原則，係需要處理。如果你睇我哋嘅建議書咧，我哋將其中嘅原則嗰啲重要嘅元素咧，我哋都有列出嚟嘅。即係例如有冇受害者咧？你犯嗰個罪？是咪奉命而行呢？奉命而行，即系你做警察嘅话，系咪即系你一定要服从上司嘅命令而做咗嘅咧？又或者系嗰、那个行为对你嚟讲系咪有悔过咧？嗰、那个行为你个出发点系点样咧？是为了政治目的啊，是为了去仇恨啦、伤害其他人啦，即系其实有一系列嘅。嘅點子咧，行使特赦嘅人咧係需要考慮嘅， 同埋係清楚嘅， 唔係話我係政治犯，你就要特赦我，唔係咁簡單。 係好啊，咁我啱同而家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行政會成員湯家華啦，咁佢介紹緊咧佢哋個組織建議嘅倡議成立嘅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加入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啊，陳先生，不如聽下同阿陳先生都傾下先，陳生。 系两位好啊， 系你好， 系我想回应翻咧，头先汤家华提出两点嘅啫。第一点就关于嗰个3-4个月嘅时间嗰度啦，第一个。第二个就关于嗰个所谓真相嘅委员会。首先第一个咧就话嗰个3-4个月嘅所谓平静时期啊，即系按佢嘅讲法就话最好去到3-4个月咁样。但我觉得這個呢个咧条例嘅风波咧。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啊，不是話俾其他各方面話扯到去民生啊，嚟去修飾翻呢個所謂政治的問題。 即係正所謂一日嘅時間咧都嫌長啦，喺政治嘅問題上。所以我希望咧就呢個作為平靜自己，唔好拖得太長。 即係你覺得三四個月就太長啦？ 啊，陳生，係 啊，太長啊！因為點解咧？你而家嗰個被拘捕嗰七百幾個示威者，喺呢三個月，佢點樣能按得住咧？ 陳生， 喺警方嗰方面，我唔係話全部有問題，而係話喺部分嘅警員或者人手，即係警員嗰方面咧嘅問題冇解決到嘛。咁你 陳生 三四個月， 我想講， 陳生你等 下，我想講清楚， 回應下你。 其實我講嗰啲提出嘅所謂三四個月係啲例子嚟嘅啫，冇任何底線，亦都冇任何嘅即係定義嘅。 我明白。 我只係希望咧，社會係有個。比较平静 的 气氛啫，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陈生啊，因为 咧，仲有第二点啊，你头先 讲到关于嗰、那个即系三四月，佢觉得太长啦时间。 我明白呢种忧虑嘅， 因为我哋电话机旁边仲有一位陈女士，不如听多位。 第二个问题咧， 系啊，都系陈生系嘛，好，你请讲。 你个所谓真相委员会咧，又话个目的唔系话想惩处任何嘅人啊嘛，我如果冇听错理解错的话。咁但係我想反問一句，如果真係俾你嗰個所謂真相委員會真係揾咗個真相出嚟啦，而呢個真相梗係有對與錯㗎啦，係咪先？ 我覺得係個焦點唔可以放喺呢度，因為對與錯呢其實有其他嘅唔同嘅機構呢係可以處理，譬如好似警察，如果佢做得唔啱嘅呢係有內部嘅即係呢個紀律處分啦，如果佢犯咗刑法嘅呢就可以去法庭去送咗控告佢啦，譬如好似 你俾我講埋多句或者你再 OK 好，跟住 我嘅意思即係話呢，如果你又揾咗個真相，如果我假設啊，我又好似你頭先嗰頭嘅假設，如果按照假設當時係警方係有問題嘅，即係某一個環節或者某一個 case 嗰度佢有問題嘅，咁你按照你嘅邏輯就話，我哋唔係想處罰任何人，咁即係話唔會處罰佢啦。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有冇諗到，而家俾你拘捕嗰七百幾個係咪好唔公平咯？ 對 於那班示威者或者抗爭者係咪覺得有啲問題咯？ 陳生，可能你誤會咗我意思，我完全唔係咁嘅意思嘅。我所讲咧，只系话呢个委员会嘅主要嘅工作嘅目标系向前看，唔系代表有人犯咗法系唔处理佢哋。我头先所解释嘅咧就系话，因为如果有人真系违规或者系犯咗法咧，系有其他嘅渠道、其他嘅机构去处理。例如有人违法嘅咧，法庭系会处理嘅。例如喺纪律上有人呢个越权咧，或者滥权咧，系可以有纪律处分去处理。但系呢啲都唔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嘅主要嘅工作或者目标。佢哋嘅目标系应该专注于点样去修补社会嘅裂痕。 嗯， 我希望能够好似你做到你所讲嗰个目的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啊，陈生，应该就讲得好清楚啦，即系佢嘅诉求啊，佢嘅要求咁。咁啊，啱头先讲开咧，就仲有一位听众咧，就系陈女士，不如听埋陈女士先。系陈女士， 系你好啊， 陈女士你好， 系，即系咧，我咧就喺度听到阿汤先生咧就一路都系讲话。要有嗰、那個即係林鄭月娥想講嗰、那個平台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好重要嘅一件事咧，就係、是、其實市民嘅聲音，大部分人嘅聲音咧，其實喺呢兩個幾月嚟咧，不斷都有嘅。點解好似政府好似完全聽唔到，而覺得佢需要去設立一個咁樣嘅平台呢？而呢個平台呢又只不過係佢哋自己內部定咗啲某啲人物出嚟嘅啫。其實呢個唔係即是換湯不換藥，喺度愚弄緊市民囉。 嗯，陳女士，即係你覺得個作用唔大啦係咪？ 我覺得作用唔大，因為最根本嘅時候佢哋就冇聽到民意，政府方面係冇聽到民意嘛。民意係好強烈咁樣呈現喺大家嘅面前嘅，而佢哋就好似掩耳盜鈴，聽唔到睇唔到咁，要去另外設立一個所謂的平台，佢所出嚟，佢設立嗰個平台，其實就係佢哋自己嘅聲音啫嘛。 嗯，係好啊， 完全對呢個社會冇解決，冇幫助。 係係，呢位聽眾，我聽到你嘅意見。好不幸咧，即系我都系行会成员咧，我有好多掣肘，好多嘢我唔讲得嘅。政府内部讨论我唔讲得，但系我可以向即系收音机前边嘅所有听众保证，由第一日开始咧， 政府是聽到這些聲音，政府內部呢， 不好意思， 政府內部亦都是有好好強烈嘅辯論。 你講話由第一天已經開始聽到，我諗由六月九號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一般嘅市民咧都感覺唔到政府係有。 我理解， 我只不過係一個好普通、好基層嘅一個師奶嚟。 我理解， 我都體會得到呢一點啊。我諗其他有啲在有識之士更加會明白，其實我哋香港而家係被政府擺喺一個乜嘢嘅位置上面咯。 嗯， 我理解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陳女士。咁啊，到底政府呢個對話嘅平台個作用大唔大咧？湯家華，湯家華，你會唔會建議特首聽多啲唔同嘅聲音？ 我一度一直都係我嘅意見咧。我希望特首即係接觸嘅人咧，唔係淨係一啲社會名人，而特別係要接觸一啲年輕人。呢個係一直以嚟都係我嘅意見。 是好啊，咁啊啱同佢傾嘅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湯家華，咁啊傾緊嘅就關於政府咧係開展咗個對話平台啦，咁我咧一間翻嚟再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咁都係喺新界嗰邊噶。首先咧就係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近住新時代廣場啦，因為有意外嘅緣故，咁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咗。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上游田村以及锦田公路近高埗村，另外一宗咧就喺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咁啊近住落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位置噶，咁都系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系挤塞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排到去管道的入口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平安90.8升2.5，石药集团14.9升5毫，建设银行5.7毫7升4仙，友邦保险77.5升1毫，汇丰57.2跌2毫，中华煤气16.2跌9毫，中国移动66.95跌3毫，中国平安系90.8升咗2.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中国北大方、冠巢控股、国联通讯、金威医疗同万星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无逢绿色、星美文化旅游、中国投融资、绿领控股同中国数字视频。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8，澳元0.67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66，英镑兑美元1.213，欧元兑美元1.11。港金报14,040，比上日收市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美元，卖出1,501.8美元。港汇指数106.6，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元朗区嘅封路啦，咁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因为有道路事故，咁而家去屯门方向，近住新时代广场，即系 Yoho Town 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青山公路近沙埔村、元朗公路近十八乡同埋锦田公路近吉庆围，咁亦都影响到咧而家锦田绕道、锦上路同埋锦河路近住锦田公路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因为有道路事故，去屯门方向近住新时代广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家龙尾分别去到青山公路近沙埔村、元朗公路近十八乡同埋锦田公路近吉庆围。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元朗公路的道路事故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去屯门方向通往唐人新村交汇处的支流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和富中心；而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而家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告诉他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台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黄少俊，七年前我参加了招财计划，这几年来在广东广西入面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头是新奇刺激又好玩啦，不如你们都来试下啦。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八月廿五号星期日截止啊！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每日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风回来呢，我们就转另一个话题呢，谈下呢，就最近这两天呢都很多人关心呢，还有都讨论了很多呢，就牵涉一位长者呢，就是遭到一个虐打，同埋呢就是被人哋即是都啲不合理的对待。咁事源呢就是一个62岁的醉酒男子呢涉嫌袭警，就被捕啦。咁就在这个北区医院呢就怀疑被这个警员虐打的。咁涉事的警员呢事件之后呢就已经被捕啦。咁事主的长指咧就喺公开一啲记者会啊，同埋啲场合里边咧就批评警方系失职啦。咁亦都质疑咧就警方早就知道事件噶啦。咁佢公开之后咧，就警方亦都要采取行动啦，就马上拘捕咗警员啦。咁咧就件事咧，但系就未完。咁今日咧就警方嘅例行记者会上面咧，亦都有多人问到咧，到底即系点解警队今日咁嘅处理咧？咁样咁今日我哋嘅评论员咧，黄元山咧同我一齐倾一倾啦。咁大家喺电话 旁邊的聽眾，如果想參與呢個討論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呢件事件裏邊咧，其實都牽涉咗有幾樣嘢喎，胡先生。咁因為第一個咧就係、是、即警方咧就以為係冇 CCTV 嘅情況之下咧，就對待一啲即涉嫌即被扣押嘅人咧，就原來係會有咁樣嘅出手嘅對待嘅。咁據講呢個過程裏邊咧，即呢位長者遭虐打咧，佢就長達成廿幾分鐘嘅嚇。咁、有啲片段喺新聞嗰度睇翻咧，其實都幾驚。 同埋 令人好不安嘅 吓，同埋警方话佢唔知道有 CCTV 嘅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话喂，点解好似冇主动去攞嗰个 CCTV 嚟睇下？当人投诉科嘅时候投诉咗啦，咁点解唔攞个 CCTV 睇下？当时候嘅回应就话，其实都唔怀疑有啲咁嘅嘢嘅，所以冇即系都系人投诉嗰时候，佢就冇主动去攞个 CCTV 嚟睇，咁就喺嗰个咁嘅啊喺呢个咁嘅场景底下去提出呢样嘢咁样。 你會唔會感覺到佢咁樣講咧？反而更加令人覺得咧，就係佢哋以為冇 CCTV 咧，就可以喺個病房裏邊做任何嘢。 咁而家嗰個好明顯，大家攞住呢樣嘢就係、是、就講翻嗰個解釋、就是，反而就話 即係點解會咩咧？咁所以咧就係第一個咧，就係頭先我講咧，就話到底警方咧，如果係真係喺啲某啲情況之下可以咁樣去虐打啲事主咧嘅情況咧，係咪真係好嚴重咧？咁另外另一個咧就係、是、當時即係剛才阿黃先生所講咧，就係、是、到底警察投訴科咧，嘅點樣處理呢個手法嘅時候，係咪因為你？唔知道而拖延咧，唔知道有 CCTV 就拖延咗个投诉咧，因为好多人觉得咧，就而家监警会嘅功能咧，因为要警察投诉科转介先得，咁会唔知咧一查到有警察嘅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咧，系咪应该警警相卫，就将好多个案去拖延咧？咁等等呢啲问题咧，就呢件事咧都好多人去讨论嘅。咁我哋讨论到呢个话题嘅时候咧，不如咧请嚟咧就前监警会嘅委员、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阿张达明咧，同我哋一齐。傾一傾咧，關於次嘅事件嘅張達明， 係你好，你好， 係你好啊！我啱啱頭先講開咧，就呢件事件，我諗你都知道啦嚇，亦都應該係啦，知道成個過程啦。咁啱啱我哋頭先講開咧，就大家都有個疑問啦，就係話咧，到底今次呢件事裏邊咧，其實據你喺監警會嘅時候嘅工作咧，其實呢一種咁樣即係警察即係話會真係虐打或者甚至真係用暴力去對待一啲被扣押咗嘅人咧，個情況其實係點樣嘅咧？嚴唔嚴重咧？同埋喺今次事件裏面，你睇翻咧呢件事嘅性質係咪算都非常嚴重咧？其實 嗱，當然今次一定係好嚴重啦，呢、這個都唔使邊個講都係噶啦，即係冇異議嘅，就係咁就。至於話呢種情況究竟係普唔普遍啊，成咁樣咧？嗱，咁呢個困難在於咧，其實好難咧，大家係有一啲好客觀嘅數據咧，係去講到係嚴重定唔嚴重，即係話普遍定唔普遍嘅。因為那個限制在於咧，譬如我做監警會期間咧，可以睇翻監警會嗰啲嘅數字咧，咁年年好多嘅投訴咧。都有不少部分咧，就係話係警務人員去毆打嗰個投訴人啊，成咁樣。咁但亦都真係咧，大部分呢啲情況咧，最後係冇辦法證實得到嘅。就因為係所謂喺一對一嘅情況，或者甚至一啲投訴人投訴完之後，佢亦未必一定會再合作再俾資料啊、成啊咁樣。因為的確我哋嘅經驗咧。就逢因呢類投訴咧，都有時係兩類啦，即、就、係、是、一類咧就是、一啲我哋叫做係策略上嘅投訴，因為咧你俾警方告咁樣，咁啊於是有啲疑犯咧就諗住即係幫佢自己嘅辯護咧，就於是咧就話你打佢揼佢啊成啊咁樣，可能未必係真實嘅。咁呢個真嘅，即係我哋都見到有啲策略上嘅投訴咧，佢投訴完之後又罰定咗你罪咧，咁跟住佢就冇投訴啊或者成咁樣。但當然亦都唔排除咧，當中係有啲真實嘅。一實上我是做咧，咁又真係見到有啲真實嘅個案，即係真係揾到證據啦，真係證明警務人員係咁樣做嘅。咁但係呢個係少數嘅。 以前啲个案嗰个严重性有冇都系话头先你讲呢单就似乎比较严重啦，即系过往系 都即系我见嘅真系比较严重嘅，其实系，咁就以前嗰啲咧就即系好多真系有时候咧就系、是、真系除非咧系透过法庭嘅审讯咧系确立到嗰个事实，或者好似有啲所谓嘅独立嘅客观证据，特别系啲 CCTV 啦，如果有嗰啲嘅证据咧。咁就容易證明咯，但如果係冇咧，咁大家都可以明白咧，就係 即係如果一對一嘅情況，你話佢有打，跟住佢話否認嘅時候咧，咁就算我哋做監警會，就算你幾積極調查都好啦，有時你都唔可以話信一面支持就話嗰個警務人員係有打人噶嘛。 嗯， 咁所以最後就你好難證明得到咯。 嗯，但我哋而家直个观感咧，都觉得即系话依种咁样嘅方法咧，即系用到暴力咧，就应该而家会系少咗好多啦吓，因为一来个社会都文明咗啦，咁二来都有好多可能有监控啊，系个透明度噶嘛。咁今次里边咧，你觉得依、這个情况系咪即系真系所谓个 CCTV 咧？即系正如讲警方讲啦，即系佢哋唔知道咧，就唔知喺嗰度取证啫。但系会唔会亦都有啲警务人员真系话发觉原来冇嘢可以监控住我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噶咯？咁你会唔会觉得呢个真系一个漏洞嚟噶？即系譬如话扣押呢啲犯人啊，或者审讯嘅时候咧，系真系有阵时会出现咗漏洞，系咪需要真系一个更加严密啲嘅监控制度要实行咧？ 其实嗱，有时个困难咧，就系大家会睇到个问题，但系咧、你问我咧，我都唔系好即系睇到嗰个所谓解决办法嘅。 嗯， 嗱，因为的确确即系。你唔可能你係好似中國咁樣，你周圍都有 CCTV 咁嚟監控，咁我哋又走去另外一邊咧， 即係都係唔得嘅，即係咁樣又 你唔得噶嘛。咁、你如果你係冇證據嘅時候咧，嗱咁譬如不過咧就咁講咧，嗱我自己嗰時做監警會咧，其實睇到咧，其實咧警隊咧，其實過去起碼呢廿年啊，其實進步咗好多嘅，無論佢入職嗰啲警員嘅質素、嗰、個培訓啊等等咧，的確正如所講啦，我哋嗰個一般嘅觀察咧，就已經唔及得我哋細蚊仔成長嘅時候聽到嗰啲嘅情況啊，成咁樣。咁因為佢都知道個代價大嘅，如果你真係你做呢樣嘢，如果真係證明得到咧，其實你會革職噶嘛，會犯刑事案噶嘛。咁但係依家有啲嘅擔心咧，當然呢個咧又係冇一啲客觀數據，但係咧就你聽到好多嘅指控咧。就在呢段時間咁撕裂嘅情況咧，咁特別咧就我自己係好唔想見到咧，就係、好似係整體上咧，即係警隊對於即係示威者或者係對於所謂唔聽話嘅人咧，其實係或者挑戰警權，即係佢覺得好似而家佢覺得警權係受到好大嘅挑戰咧，以至佢哋又有好多嘅情緒係對待。呢啲挑戰嗰度咧，咁而係似乎我哋睇聽到好多咧，就多咗呢啲咁樣嘅，就唔即係好似以前嗰啲訓練啊，以前嗰啲培訓啊，好似好多唔記得咗啊。 嗯， 一嗰個係好弊，因為嗱，我哋睇到咧，好似整體上咧，即係我諗其實值得咧，叫警隊內部咧，你可唔可以真係做個 survey 咧？你睇下究竟啲警務人員咧，佢對啲示威者。嗰、那個仇視程度或者嗰個嘅負面嘅情緒程度咧有幾高？嗱，如果整體上你係整體上你係負面睇啲示威者啊，或者一啲性嘅時候咧，咁你知道人就好自噶啦。你咁負面嘅時候咧，咁你只要你冇證冇據咧，我總之拉入去咧，我就會辱罵你啊，我去打你啊，成咩覺得你冇辦法可以證明得到任何，因為佢知道個制度運作噶嘛。如果佢係喺一個冇辦法 CCTV 喺裏面喺警車裏面或者喺裏面係冇影到嘅情況之下。佢去做呢样嘢咧，咁其实佢真系好难揾到证据噶嘛。 嗯，所以依家呢个咁敏感时刻呢件事，我谂其实对警队即系造成一个新嘅打击噶。其实可以讲 系。系啊，所以我觉得高层咧系需要咧意识到呢样嘢咧，佢真系需要做多啲功夫咧，系去真系疏导翻警情绪，即系叫佢唔好咧去仇视整体一班嘅人咯。因为要佢一有咁样嘅情绪咧，有时真系执法嘅时候咧，系难免受影响嘅。 嗯， 另一个就是刚才你讲开那个刑期是不是那个控告那个罪名那个问题都就是现在有个讲法就是说都是控告警员是那个袭击和造致身体伤害罪那样。那会不会说有些人觉得其实应该用一个更加严重的罪名是就是更加具阻吓力呢那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去看了今次这件事件呢我觉得真是律政司呢应该慎重考虑咧，系唔系需要首次引用咧呢个嘅即系所谓酷刑罪咧，系、去做检控嘅。 嗯， 啊嗱，的确确咧就我哋接受咧呢、这个罪咧系过往系如果我冇记错咧，香港未即系通过之后咧系冇用过嘅。 嗯， 吓、啊，但呢、这个嗰、那个成立嘅原因咧，正正系针对呢啲执法人员。若果佢哋係去做一啲行為，係去令到 即係嗰個對方咧係有劇烈嘅痛楚啊，或者所謂一種酷刑對待咧、 嗯， 其實正正咧就係、是、唔應該告其他一般嘅罪啦、嗯，就應該係告酷刑罪嘅。 呢、這個要告刑罪嘅意思，即係嘅罪名會重啲啦，係嘛？即係相比 係應該重嘅。 相比呢、這個即係用啊，即係叫做身體傷害， 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嘅 喎。 冇錯， 因為啲酷刑罪係特別針對係公職人員嘅、 嗯， 特別針對執法人員嘅。咁呢個亦都係嗰個所謂香港係因為有個國際義務咧，嗰、那個所謂酷刑嗰個有翻相關嘅公約咧，就係、是、要針對咧你嗰個公職人員咧，你就唔可以做呢啲行為。如果你做呢啲行為咧，其實係同一般市民所謂打人咧係唔同嘅，都係用唔同嘅罪行去告嘅、嗯。 所以呢個酷刑罪算係一個即係終身監禁呢個最高刑罰，算係即係國際嘅一個標準，係咪？如果聽你咁講嘅話， 可以咁講啦，係啦。不、嗯、最後判都唔會去到終身監禁嘅，即係香港嘅制度咧，呢個最高刑罰嚟嘅啫。咁、 嗯、 但係呢個嚴重性咧係高好多，咁亦都因為咁樣咧係確立翻咧。就係、是、我哋係遵守呢啲國際嘅公約。若果真係有即係發言去到咁樣嘅地步咧，其實我哋就應該係考慮去引用即係呢個罪行嘅。嗱，咁當然喺呢方面咧，佢可能去需要多啲嘅調查。我而家唔係講話一定要用呢條罪， 嗯、 因為咧佢可能都需要攞翻啲醫學報告，睇下究竟咧嗰、那個受害人咧。嗰、那個所謂痛楚嘅程度啊，或者佢受傷嘅程度係點樣？因為嗰個專家報告係重要嘅，因為最後、因為睇畫面咧，未必咁易睇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受傷嘅程度係點樣咯。 係，但張大明咧，上一次嗰喺即係2015左右到嘅時間嗰、那個七警罪咧，當時有冇考慮過係用呢個酷刑罪，或者係你可唔可以講翻當時係有即係點考慮呢件事嘅？ 當時應該就冇嘅，即係當時最後佢都冇嘅。不過當時佢呢個佢已經選擇告嘅咧，就係告一條叫又係相當重啲，即係話係令到他人嚴重受傷咁樣，即係個 grievous body harm 咁。所以最後咧，即係告唔入咁重嗰個嘅，即係嗰時都提出咧就話，因為的確嗱，嗰個 case 咧，就雖然咧就係真係呢個行為係唔可以接受，但係的確咧嗰個所謂受害人咧，亦都唔係受到一啲乜嘢好嚴重嘅受傷嘅。 嗯，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即係受害人本身嗰個受傷嘅情況程度。 係啦，但係因為今次如果睇電視嘅畫面咧，定咧。咁樣特別，你知道其中一個畫面係直頭去用警棍啊，成咁樣，即係或者去打佢下體啊，即係嗰度咧，即係嗰個咧 嚴重好多。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佢第一步咧，律政司咧係需要真係要攞，即係攞翻個專家醫療報告，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跟住佢係要唔好排除即係酷刑罪呢個可能性，係咪告咧？一定要睇翻證據嘅，我唔敢講話係一定去到嗰個地步，但係咧係表面上睇咧係需要慎重考慮咯。 係張大明亦都有人提，因呢個個案提及到咧，即係話嗰個監警會嘅作用啊，即係話咧好多時咧就係佢冇辦法即係第一手即刻去查嘅，都係要靠翻即係警察投訴科去轉介嘅。咁今次裏邊亦都係咁啦，因為個事主啊話咧嘅警察投訴科拖咗好耐啊等等啊啲咁。咁你睇翻呢件事裏邊咧，監警會嘅作用本身呢度咧係咪都有啲問題啊？其實 我谂两点先啦。先要就翻今次嘅个案咧，其实根本就唔系用投诉机制去处理噶啦。即系所以，就算你去改善埋嗰个投诉机制咧，我觉得都唔应，根本系刑事调查、刑事检控嘅方向噶啦。咁所以就唔需要系去即系 投诉嚟噶啦， 唔系投诉嚟噶啦。咁所以嗰个咧就系监警会查定系投诉警察查咧，唔分别唔系好大嘅。咁但系如果你讲翻一般嚟讲，即系话唔系呢个个案，即系啲投诉性质嗰啲嚟讲咧，咁呢个都系长久以嚟都系争辩咗好耐噶。即系话咁我就算我哋做监委员啦，咁都知道系有好大限制嘅，即系现行嘅法例，咁就系监警会系冇个调查权，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限制，亦都冇一个最终决定权，亦都系个限制。咁过往嚟讲咧，即系大家知道个限制咧。但係覺得咧，因為維持公眾嘅信心咧，正正係知道咁多限制咧，所以大家啲嘢更加要做得係嚴謹啊、公正啊，希望俾到市民喺咁限制之下都叫有翻啲信心。咁但係呢個咧，如果你一去到地步咧，就係、是、發覺慢慢退讓喺度啦，個本身已經咁多限制啦，但你做出嚟又做唔到啲成績俾市民睇嘅時候咧。咁就好自然咧，大家就覺得咧呢個投訴制度咧唔可以咁樣維持落去嘅。其實呢個我哋當時都係咁樣睇嘅，我哋都同警務處講：喂，你一定要俾我哋即係揸正嚟做咁多限制啦。如果係市民冇信心咧， 咁一定會覺得呢個投訴制度要改變嘅，即係你都唔想改噶嘛。咁所以而家去翻地步咧，就係話去到依家咁樣咧，即係我會睇到咧，就似乎真係我自己感受得到咧，即係坊間好多人咧開始越嚟越對個制度個信心係跌緊嘅時候咧，咁你除非你真係去做翻啲成績出嚟，如果唔係咧，個社會就好自然咧就要求係需要改革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張大明。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监警会嘅前委员啦，同埋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咧，系讲翻咧最近一位即系长者咧就系遭扣押嘅时候咧遭到虐打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咧，我哋有啲听众打咗入嚟嘅，不如我哋同佢倾下先啊。咁有一位啊，邱先生，邱生， 系啊，早啊，你好，你好啊， 系你好，系请讲 啊。其实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喺个敏感嘅时间。警察方面發生一啲咁樣嘅，正所謂係醜聞，可以話係將嗰個警察嗰個民望或者係同嗰個市民嘅關係推向一個新低點。如果嗰個警察投訴方唔獨立於，唔好話警監會，警監會淨係要改組，加入一啲比較公正啲嘅，認為冇咁呢個保皇嘅人士做啦嚇。另外嗰個警察投訴科咧。差不多很多聲音一面倒是要推向一定是要獨立於這個警察部，不可以讓他們警察調查警察的。因為為什麼現在給人的感覺，即是林議員今早去兩個你們兩個台都有出席的，其實將這個情況升格到一個，就是還可不可以相信這個警察投訴科、在市民心目中他的分量已經去到哪裡，只是如果你警察再查警察，冇一個可以俾人覺得一個獨立於調查嘅，其實係正所謂警察個新低點咧，同警民關係咧，只會越嚟越差，唔會走向好。加埋不過有一點就係、是，大家市民將來咧可能要接受到就係、是，可能喺黑社會方面，佢嘅聲音會越嚟越即係唔受控，因為警察畏首畏尾，佢唔做嘢嘛，唔做咪冇錯咯。即係變咗。變咗你可能會出現好似電視劇啲咁啊？咩啊？你想你我投訴你噶咁樣咁啊？咁你大家唔使做，佢嗰邊又驚俾人投訴噶，更加唔會做。 畏首畏尾啊！ 接受係啦，大家要接受依樣嘢。佢唔同我哋嚇，唔同我哋好似國內咁，阿習主席一講話要打黑嘅，差唔多銷聲匿跡喺嗰啲黑社會喺個各省嗰度， 係好啊， 大部分啦，唔可以話全部啊。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邱生。咁啊講到咧就係到咧警權啦，如果太大就唔得啦，咁太即係如果真係太削弱嘅時候，會唔會就係啲即係所謂黑道人物橫行咧？咁呢個話題咧，我哋大家可以再繼續討論嘅。咁呢個時間咧，先聽下新聞先。 会带来骤雨，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成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白鹿。在下午四点，白鹿集结高雄的东南偏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日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的道路事故咧，而家都仲系持续紧噶。去屯门方向近住新时代广场，即系 Yoho Town 嗰度咧，部分行车线系仲系封闭紧，龙尾分别去到青山公路近沙埔村、元朗公路近十八乡、锦田公路近吉庆围，亦都影响到啦锦田绕道、锦上路同埋锦河路都系塞车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之内。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的北行线还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就去到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仍然是多车些少，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依然都是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雷伦街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依然都是排队去果栏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来落雨，比赛先来拗柴， 着新鞋先来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风雨声， 读书声。 口诈不如脱绳。 韩非子入面话：巧妙嘅欺诈比唔上愚笨嘅诚实，只有诚实、真诚先可以得到赞许同埋尊重。 声声入耳， 为诚可得人心。 韩非子，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家国天下，时时关心。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就想傾下另一個話題咧，就係最近咧就喺建制裏邊咧，就好多政商界咧就紛紛用呢個登廣告嘅形式咧，就係表達咗啦呢個反暴力啦。咁喺呢個廣告裏邊咧，其中一個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就係合和主席胡應湘先生咧，佢就以第三代香港居民嘅名義咧，就喺報章嘅全版咧就刊登咗個廣告。咁個廣告咧全版咧就分開咗有幾個內容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話香港係中國完整領土一部分啦。咁另一点咧，就系话系中一国两制咧，就系香港之本，法治咧就系香港嘅基石。咁亦都有提到咧，关于法治嘅執行者应该点样做咧？咁咁到最尾嗰个结论咧，就系呢个广告咁讲咧，就话我严正向港独及暴动者说不。我僅向維護法治者，特別就係香港警隊致敬。咁呢個咧就係胡應湘咧，就喺呢個報章裏邊嘅廣告啦。咁今日咧，我哋好高興咧，就請到阿胡生咧親自上嚟啊，同我哋咧就講解一下咧，到底最近政商界登咁多啲廣告，咁啊到底要傳達啲咩信息咧？咁啊，黃生啊嘛，咁我哋今日咧就好歡迎阿胡應湘先生先啊，胡生係。咁啊，你不如講下你嘅廣告先啦。頭先講咗，咁你想登呢個廣告其實點咧？你想同香港人講啲咩嘢咧？ 第一就多谢你的邀请先啦，因为我哋商界又好，好多时一出声嗰阵时咧，就俾人又话官商勾结，又话乜咁。其实我声明点解咧？我喺香港系第三代，已经八十几岁，咁啊见过香港日本仔时间嘅辛苦，见过香港嗰个兴旺，而家见到香港咁乱咧，咁我就觉得有责任讲出嚟。咁啊，最緊要就第一講明香港嘅歷史原格係一國點解嚟嘅，因為係由呢個秦朝嗰個趙佗做南越王，歸順咗劉邦，咁啊二千幾年咧都係中國嘅完整領土一部分啦。咁日本嗰陣時佔咗我哋，英國之前鴉片戰爭佔咗嗰度，但係咧一九九七年都回歸翻。 咁我好希望見到香港咧繼續繁榮安定嘅，因為我哋而家嘅國民收入咧已經同呢個新加坡啊、日本嗰啲咧，大家有得競爭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能夠見到一路都係唔好咁亂，就可以個個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係咁嘅意思。即係講出嚟咧，係話法治係我哋嘅根本嚟嘅。如果你一冇法治咧，冇一個經濟體系，冇一個國家可以做得繁榮安定嘅。 嗯，阿胡生啊，你喺香港都咁多年啦，正如提醒讲啦，咁你都可能经历过香港好多高高低低啊，亦都可能真系会有啲社会动荡嘅曾经出现过嘅。咁嗱，当前呢个咁样嘅事态咧，你比较翻以往香港曾经经历过嘅，系今次呢个你会觉得系点啊？系咪叫最严重啊？有啲人话可能甚至系以前真系曾经未试过嘅咁。你嘅观察系觉得点啊？ 系第二最严峻。 第二。 最嚴峻就是日本嗰陣時佔領香港， 好多年前。 嗰陣時1941至到1945年，日本嗰啲兵咧唔係同你講笑嘅，你行過去你唔同佢鞠躬咧，佢刮你一巴，叫做係好開心啊！如果唔係咧，直情揾嗰啲槍頭嗰啲喺度恐你，或者拉咗你去，以後你唔見添。咁同埋當年咧嗰、那個糧食嘅供應唔夠嘅，咁亦有人喺度即係正式係餓死添嘅。最嚴峻就嗰度。咁金礦點解咁嚴峻呢？因為嗰、那個你話六七年嘅暴動啊，呢、這個佔中啊嗰啲個時間都冇呢趟咁耐。咁同埋最嚴峻嘅咧，就係、是、我哋本身嗰啲好多人就對嗰啲暴徒嘅睇法，巡行嗰、那個即係、就是、示威嗰、那個，其實兩樣係唔同嘅。即係要示威就根本基本法第27條啊，有呢個集會社嘅自由啦，保障咗嘅言論自由呢啲咁樣樣，但係冇話要保障你有權走去整冧個立法會啊，整冧啊嗰啲，咁咪變咗係個危機就係香港個法治嗰度。又如果個法治一甩咗咧，一冇咗個法治嘅話咧，就冇一個歷史上。冇一個國家，冇一個地方的經濟可以做得好嘅，之後就越嚟越亂嘅。 即係你咁擔心，而家就係你擔心會繼續差落去，定係因為如果就咁睇，譬如樓價咁，又唔覺得佢有一個大幅嘅波動。譬如你之前講，譬如82年咁，又即係樓價大幅波動啦，即係中英聯合談判嗰陣時候。咁但係似乎而家有好多即係都未反映出嚟嘅一啲現象，你會唔會係覺得即係 佢未反映啊？但係會好快脆。我哋而家見到表面嗰啲咧，已經即刻見功出嚟噶啦，就係嗰啲手停口停嗰啲啦，低下中低下即係階層有啲，例如做旅遊啊，做呢個飲食業啊嗰啲咁樣，正正式式係手停口停嘅。咁而家你再落去咧，佢冇收入啊。變咗好多問題嘅個中下階級嗰啲， 因為嗰、那個譬如失業率，我哋見到就係而家啱啱最新公布就 2.9% 啦。如果冇記錯，就啱啱係咁耐以嚟都係回升咗，由 2.8% 嘅低位升翻去 2.9%。但係好多人都話呢個只不過所謂滯後一個嘅現象。即係阿胡生你睇嘅話，就係可能呢個失業率呢個數字會繼續攀升， 一定會繼續攀升嘅，仲會好急劇嘅攀升添。你嗱好多咧，即係。投資的意欲會冇咗噶啦，哇！呢、這個地方究竟係點噶？如果你冇投資落去，冇呢、這個、旅遊嗰啲嚟到，我聽過有啲酒店咧，根本而家跌到去9%嘅入住率啦。有啲叫30几40%咧，叫做哇做得好好地，我起碼圍到皮先啦。咁有啲咧就已經就叫啲員工放啲叫冇薪假期添，係嘛？即係呢個現象係。是好得人驚添嘅， 而呢個所謂但係冇生意，你之後所謂嘅倒閉潮又未開始真係發生係咪？定係 已經有啦，有幾間已經執咗粒， 嗰啲食肆啊嗰啲啦， 食肆嗰啲 嗰啲銅鑼灣啊嗰啲嚇，即係都有啲咁嘅講法。 有啲咁嘅講法。 咁啱而家同我哋傾緊嘅就係合夥實業主席胡應湘先生啦。咁大家有興趣咧，如果都參與個討論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嗱，胡應湘先生，我就想問下你添啦。嗱，即係今次裏邊咧，頭先講咧，今次嘅情況係第二。 嘅嚴重啦。第一上一次就係日本人即係 佔據咗 佔據香港，咁日本人佔據香港咧就係外力啦，即係個侵略咧場戰爭啦，差唔多。咁我而家依次咧，如果你講係第二嚴重咧，就唔係戰爭嚟嘅，係我哋自己裏邊咧出咗問題嘅。咁到底點解會出現咗咁大嘅問題？即係呢個問題可以去到好似你嘅比較裏邊咧，係等於一場戰爭咁樣，都其實好即係都好嚴重噶咯。點解會咁嘅咧？好多人想都想分析嘅原因，其實你喺香港咁耐，你點觀察到？即係你覺得今次裏邊點解你會出現咁大嘅問題咧？ 我諗咧就好多時咧就係、是、尤其是我哋年青一啲，唔了解到香港嘅歷史係點，個原格係點，同埋可能又受到即係、就是、外邊有啲嘅想法，就係話喂，我哋係要民主，民主係好事啊。 嗯、 但係民主之中咧，唔知道香港最成功嘅唔係個民主咁簡單。當然我哋希望民主，但係有個法治嗰度。咁即係我哋見到嗰啲上街有啲人咧，嗰、那個行為同埋我見過紅衛兵嗰陣時差唔多，係嘛？咁紅衛兵嘅結果，中國都捱咗成七八年後啊，先至將嗰個問題解決。咁如果你香港咧，如果繼續俾嗰啲紅衛兵式嘅嗰啲咁嘅做法咧，香港我相信七八年都未必可以恢复得。 嗯，即系元气大伤啦， 元气大伤到不得了嘅。 嗯，但嗱，亦都有啲人咁讲，譬如内部里边咧，即系好多时香港我哋讲咧，就可能系一个唔公平啦。我谂佢讲紧个分配嗰方面啦，住屋嘅问题啦，即系好多依咁嘅怨气咧，系积聚咗喺呢度咧。即系亦都包括咗可能政制啦，好多人嘅诉求啊，即系可能选普选啊啲咁。咁呢啲咁嘅问题，各样嘢加埋起嚟，你觉得其实系唔系今次里边出现咗个咁样大规模嘅？即系 呢个肯定系啦，所谓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 嗯，都有关系嘅， 有晒关系嘅个政制嗰、那个嗱，政制咧根据基本法就好清楚噶，佢、 嗯、 话要最终达成普选个目的啊、 嗯。 其实我哋第一步嗰阵时早几年已经有个机会啦，但系俾即系嗰啲有啲立法局议员，我冇讲系边派嗰啲咧，就否决咗啊嘛。 嗯、 如果唔系，本来咧都已经有机会。就即係做行第一步先噶啦。咁、嗯、其實我已經一早已經講咗咧，香港嘅居住問題係好緊要。 嗯， 因為以亞洲第一級嘅國民收入，而住嘅咧係第三世界嘅嘅、 嗯、 住房面積，即係我舉個實例，你哋睇聽下，香港嘅平均咧每個人係170英尺啊。就僅僅一個孟加拉， 嗯、 其他啲冚唪好過我哋嘅、 嗯。 新加坡都係200多尺，深圳係300尺。咁、 嗯、 香港係咪冇可能做多啲咧？其實係可以嘅，但係好可惜，我哋20多年冇起過啲公屋。 嗯、 而我睇翻歷史咧，香港咧就係因為1953年火燒石硤尾，有35000人無家可歸，因為逼住嗰陣時港英政府冇錢喎。1950几年咧，成个政府得3亿多收入嘅啫，个财政嗰度得3亿多嘅啫。佢即刻佢喺英国嗰个叫殖民地发展基金借钱翻嚟，起咗好多啲公共房屋，然之后跟住就再起。咁啊，香港人咧就税收增加咗，就多啲起公屋啦。所以直到1997年咧，50%嘅系住紧公屋嘅。 嗯。 咁但系97以后咧，就遇到嗰個金融風暴，遇到嗰個 dotcom 嗰個泡沫，然之後就沙士，咁啊結果咧，董建華就冇法子推行佢嗰個85000啦，但係以後咧就再冇推行呢個公屋啦，唔知話咁添喎，仲將啲土地咧要勾地出嚟掌賣，即係嚇當期貨可居，善價而沽嗰手，咁呢啲點嘅問題咧，如果我哋唔解決咧，香港個個人住到咁逼仄，同埋後生仔未必睇到個前途。譬如我想組織個家庭，想結婚嗰陣時，你要捱幾耐啲先至捱到買樓咧？咁，所以呢啲嘅問題政府要解決。嗱，呢個政府咧唔係唔想解決，但係佢一話要想攞揾地咧，就七嘴八舌啦。呢個又話喂，我要行山喎，你又唔用得呢、這個郊野公園。呢個又我要保護啲海豚喎，呢個又保護啲蝴蝶喎。即係總之令到咧寸步難行，咁啊變咗係大家都有責任嘅。 咁喺呢个而家咁嘅社会啊紧张嘅气氛底下，咁头先你讲啦，本身已经咁难行。但係好多似乎好多人對而家整個對個整個制度都失去信心，會唔會令到即係要解決呢個問題個嘅力度或者個難度更加大咧？ 而家難度不得了嘅，你即係我諗咧，有好多啊嗰啲出嚟即係遊行嗰個咧係心理唔滿意嘅。咁但係好多人都係對政府唔滿意啦，包括我都對好多政府好多嘢都未必滿意噶。但係冇一個政府能夠令到每一個人都滿意嘅。所以做政府嗰個咧，就一定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同埋咧最緊要忠心咁研究究竟困擾咗香港嘅問題喺邊處啊？就業啊、醫療啊、養老嗰方面啊嗰啲嗱，我哋唔好忘記。嗰啲老人家嗰、那個啊，雖然我係老人家，但我而家唔係同我講説話。有一代人咧係做咗好多嘢同香港做，但到今時今日咧，可能佢哋冇咗工作能力，需要社會照顧翻嘅。咁但係，譬如啲人想老豆老母同埋一齊住到咧，呢間屋咁細，你點供奉到佢啫？所以呢個唔係應該淨係年青人嘅世界嘅。是要我哋对香港有贡献嘅人，我哋都要对佢哋有个照顾先得嘅。 其实都系退休保障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吓，即系香港一直即系以嚟都唔推行呢个退休保障啊，咁即系对于老人家嗰个生活之后个压力咧，其实都好大噶嘛。 嗱，其实香港嘅成功咧，就系各方面都努力嘅。即系由一个四几年开始，就点解我话佢各方面努力咧？你搵到钱嗰啲咧，就系要负责纳税嘅。而香港就好怪嘅，幾個 percent 嘅人咧就佔咗70%嘅税嘅，咁政府攞咗呢啲税咧，就喺個公共支出嗰度，就早年嗰啲咧，包括公共房屋啦，就包括呢個醫療制度啦，包括呢個教育啦，嗰啲係等咗好多錢落去嘅。咁樣樣咧變咗，嗰啲中低收入嗰啲人都有個機會，可以上爬。向上海度爬，俾个机会俾佢。所以其实香港需要嘅咧，唔系话派糖，系要创造机会俾中下层啲人可以爬上去，创造机会俾佢哋。 但你觉得睇而家香港嘅回归之后咧，即系亦都好多年轻人面对啦，即系话觉得好似真系向上游嘅机会系好细咁样。咁你自己观察，你同唔同意呢个现象？ 我同意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太多嗰个租金摆咗落去。或者嗰個供樓嗰方面，咁你其實好多啲制度我哋可以研究啫。我舉一個例啦，新加坡行中央公積金，香港就行強積金，呢件都係好事啊。但香港嘅強積金咧就要由中介負責管理，咁政府都叫啦，借錢啊梗要還米，俾錢中介啊，點解我哋要俾錢俾呢啲中介嚟賺嗰啲強積金咧？政府點解唔孭呢個責任做呢個中央公積金？即係新加坡做好多咧，係惠民政策。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可以參考，未必係抄曬，但係度下人哋啲竅，得我哋幫下都唔怕噶。 但係呢個社會即係流動嗰方面去睇啦，係咪個機會即係俾啲年輕人其實都真係少咗？ 絕對唔係少咗，其實大過以前添。點解咧？因為呢40年中國嗰個改革開放咧，佢將嗰、那個十幾億人嗰個從個貧窮中間咧解放到出嚟，你睇下幾多人大陸可以走出去外邊旅遊嗰度。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中國個機會好大嘅。但係我哋好多後生咧，根本可能睇唔起中國嗰啲公民，即係以為佢仲係幾十年前。但係呢幾十年之中咧，佢哋受嘅教育，佢哋埋頭苦幹喺嗰啲工廠、喺嗰啲嘅企業嗰度，佢已經啊過咗我哋香港頭噶啦。所以我哋香港人咧，应该自己面对呢度。我哋唔系叻过晒人哋。我哋而家咧见到有十几亿人嘅咁大嘅经济体系，如果我哋同佢合作咧，我哋个机会仲大把添嘅，仲好过以前添嘅。 胡生，你个即系讲翻你嗰个广告，你觉得即系走落去，即系我见你就即系严正向港独同埋暴动者说不啦，咁就向警队致敬。咁但系即系点样去解决，即系如何去解决呢个困境？系咪就系说不同埋致敬就能够解决到个困境？定系有冇其他方法可以？ 我哋一个方法，你如果社会冇秩序嘅、唔稳定嘅就唔得。 咁你負責呢啲咧，就係個司法系統。個司法系統咧有幾種幾類人個負責嘅，檢控官嗰啲就法官嗰啲，警察就只係喺嗰個法律條文賦予佢嘅權力去執行。但係啲人犯咗犯咗罪啦，你就要負責要拉佢，係唔係應該告咧？就係呢個律政司底下嗰啲判佢有冇罪嘅咧，係陪審團或者係法官，或者係又法陪審團又法官。即係香港呢個司法制度係用咗好多年，百幾年噶啦。尤其是咧，對呢啲所謂暴徒啊，對呢啲犯罪嗰啲咧，唔係話特區政府寫出嚟嘅。呢套法例咧已經喺香港用咗百幾年啦，亦都證明係有效嘅。所以如果我哋跟住呢啲法例去做咧，就應該可以解決到問題，不能手軟。 我哋面對而家今次嘅呢個咁嘅事件啦，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政府嘅處理手法係有問題嘅，即係話咧就係將嗰個即係止暴制亂就淨係靠呢、這個即係警隊去做啊執行啊喺街頭拉人啊嗰啲咁。咁啊，阿胡應雙生你自己嘅觀察啦，咁你覺得譬如今次裏面政府處理今次呢個事件當時事件， 你如果唔拉人 手法，你覺得有冇咩即係做得夠唔夠咧？或者係 個宣傳唔夠？ 边方面嘅宣传、 啊？即系解释诶，点解我哋要执行呢啲咁嘅警察要点解要执行？嗱、啊，譬如你立法局一样有佢咁，用咩冲到出嚟间间？因为暴徒好容易就即系整乱香港。嗱、我哋要好清楚，暴徒同埋嗰个示威者系两种人嚟嘅，两类人嚟嘅。唔好话当示威者系暴徒，亦唔好当暴徒系示威者。 即系你意思讲，一定要针对就系嗰啲示威嗰啲暴徒。 暴徒啫，唔系针对示威者。 系咁，另一个亦都想问下你咧，譬如今次个修例里边咧，即系商界里边咧，最初咧就冇乜声音嘅，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咧就系支持政府添啦吓。咁到后来咧就突然之间就而家登好多报纸咧，就即系希望能够要针对呢啲暴力啊等等啦咁。咁喺成件事件里边，工商界你觉得喺修例里边咧，其实系做过啲咩嘢咧？个角色系啲咩嘢咧？ 其实冇嘢噶，初中商界都唔明白究竟呢条例系做乜，就系、是、政府缺乏咗呢对全香港嘅人解释点样样。其实呢条例咧，全世界都有噶。如果你冇犯罪，你使乜惊人哋会戒你翻去啫？系嘛？因为你一样要保障香港噶。譬如有啲大陆人嚟到香港犯咗案，走翻去，我哋唔能够戒翻佢翻嚟，嗰阵时系香港损失。嗰陣時，李柱銘提出嚟噶嘛？佢嗰陣時喺德福花園有個人殺咗風仔先生，殺咗人啦。佢要戒佢翻嚟啦，佢想戒嗰個張子強翻嚟噶嘛？係嘛？所以呢啲咁嘅嘢唔係新嘅。 但係喺今次裏邊咧，就即係你要求即係話即係商界嗰度咧，其實都好擔心嘅。即係最初事發嘅時候，都好多商界即係覺得話，即係用咁嘅方法，咁可能有啲人誤墮法網，或者唔熟悉內地嘅法律嘅咁，咁會唔會都即係燒到埋自己身咧？咁 所以咧， 有咁嘅擔憂咧，當時 有咁嘅擔憂，有啲人有咁嘅擔憂啊，我冇擔憂嘅，我又唔係嗰度。不過即係要説，逢係一個新的法例要充分解釋俾市民聽咧，你就會得到多啲支持。 今次你覺得係解釋得不 解釋得唔係咁夠啦。 但係你自己當初你接觸嘅商界嘅朋友，都係咪會擔心嘅多咧？ 我最初接觸咧冇擔心過，因為商界不嬲對政治冇乜大興趣嘅。你即係尤其是香港咧，百幾年嘅歷史嘅法例比較完善噶嘛，所以冇人擔心過香港啲法例本身嘅，係擔心執行嘅啫。 但系当时你后尾预计有冇预计到后来发生到原来咁大嘅风波咁样？ 如果冇啦，如果有嘅，个就走去将个恒生指数好唔好啊？短咗佢即系先啦，揾大钱啦， 先 系 系 啦。 好啊，好啊。咁我啱而家倾紧咧，就同佢倾紧偈嘅咧，就系胡应湘先生，就合和实业主席咁啊，讲翻商界咧，到底今次喺嗰个反修例里边咧，系有啲咩谂法咧？同埋佢亦都登咗啲报纸咧，系即系希望能够系反对呢个暴力嘅。咁啊，到底系点样可以倾法咧？先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患者轩尼斯道光裕楼有外墙石屎塌下，一名途经的男子被击中受伤。事发傍晚六点几，据了解，伤者头同颈受伤，已经送院治理。现场留低一堆石屎，警方封锁现场范围调查。据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个星期六邀请不同界别人士就点样构建对话平台进行首次会面。当中包括前高官、宗教界人士同大学教授等，同大学校长等。获邀的人士来自多个界别，合共20至30人，包括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以及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等。由市民发起的民间记者会质疑对话平台的有效性，而政府邀请的人士又是否反映到示威者的诉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证实，一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因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15日，强调事件不属于外交问题。网上有声称是事主郑文杰家人的专业，家人说事主今个月8号坐高铁返香港后失去联络，到而家未知佢被拘留原因同场所。本港警方话，根据本港同内地互通机制，行政拘留不属于通报范围。怀疑在北区医院病房拘留期间被警员虐打的62岁男子，在家人同律师陪同下到湾仔警察总部录取口供。他的仔话曾经向警方表示，病房内有闭路电视，希望警方向医院索取片段调查，但警方并没有在口供纸记录。警方话，翻查经双方签署的档案，没有提及医院内有闭路电视，而报案室并没有录音，无法证实相关指控是否属实，但就承认没有向医院索取闭路电视片段是错误判断。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拖走了，不过车龙一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今次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了，龙尾而家都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咧，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因為有道路事故，而家去屯門方向近住新時代廣場，即係 UHO Town 咧，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嘅，一大車多，龍尾去到近博愛醫院。咁而家咧九巴路線68E 同埋268M 咧都係需要改道行駛，就係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因為有道路事故，近住新時代廣場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龍尾博愛醫院。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茂会大楼对开。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去返将军澳方向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逢双数月份的大城小事，你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是每个双月星期一晚大城小事的主持人焦炳恒。 大家好，我是住在冲绳的香港人岑浩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 Rachel 黎慧欣。 星期四晚上当然听到是 Brenda 的声音，在加拿大的西岸温哥华跟你讲一下这里的大城小事。 大家好，我是叶兼容，又到了大城小事美国篇的节目时间。 星期一至五晚十点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係啱之前咧傾開咧，關於啲工商界咧，就最近都不斷喺報章登廣告啦，即係反暴力啊，同埋咧就係促即係呢個咧，希望能夠咧係講出呢個止暴制亂啊，即係呢個希望啦咁。咁啊，我哋現場出現嘅嘉賓咧就係胡應湘先生，就是、合和實業主席。咁啱佢哋都講開咗咧，佢自己對香港即係最近發生嘅事情點睇咧咁。咁黃元山，你仲有啲嘢想同啊？ 系啊，胡生，即系讲开头先讲开嗰个社会上普遍嘅不满或者对制度失去信心，类似亦都而家好多人都讲嗰个所谓滥炒啊，系嘛，即系透过一啲不合作运动啦，譬如塞住个地铁啊，或者塞住个机场啊，咁即系令到即系越总之越大件事就仿佛就能够系越。將他們的訴求提升到一個大家都關注的層次，現在特別在即是堵塞個機場之後很多國際新聞啊，即是商業新聞都有報道啦。胡生，首先你怎麼看這一類即是不合作運動或者攬炒一些的想法？ 如果是成功了將香港我想的對誰有好處呢？所以可能我們是面對不只是香港人那麼簡單，因為有時中美貿易而家喺住，大家有個喺度談判嗰度，咁係咪即係大阿哥見到個二阿哥上嚟啦？喂，我整亂你啦，等你冇咁咩冇咁惡先啦，起碼嚇減少一個競爭對手先。 即係你個外國勢力嗰個講法， 外國勢力嘅有個影響喺處。 你點樣觀察到有啲外國勢力佢有冇啲即 係？咁有啲報道啊，話3000蚊一日上去 做 3000蚊一日啊嘛。咁呢條數好簡單啫，譬如你揾2000人，喂，我3000蚊嗰陣時一定揾到噶嘛。揾3000人都揾到啦，咁一日咪使1000萬咯。我幫你搞50日啦，100日你都係5億10億啫嘛。咁佢揾5億10億可以搞彎你香港，或者希望咧由搞彎香港，仲搞彎埋中國添，其他冚唪響應。咁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搞彎呢啲咁樣樣嘅嗰啲策動嗰啲咧，喺敍利亞、喺呢個叫做係利比亞、埃及啊嗰啲、烏克蘭嗰啲冚唪發生過噶啦嘛。我唔係話。佢一定係咁做，但係好有可能係咁做。咁你如果睇嗰啲組織啊，嗰啲咁咧，同埋嗰啲顏色革命咧，係冇分別嘅。咁就我哋自己本身人蠢咧，蠢在喺自己屋企嚟做。嗱，如果呢個咧，你喺美國做冇乜所謂喎，搞翻佢嘅啫嘛。因為蠢到喺自己屋企嗰度嚟搞嘅啫。 因為佢如果講翻即係除咗外國勢力呢個問題之外，就係講翻嗰個攬炒或者不合作運動嗰個理念就係點咧？我估下就係、是、其實因為學你話齋得邊個得益就係、是、雖然大家都會受損，不過咧佢覺得係一個 reset 啊嘛。 即既然那個制度是還念都不夠咁不公平、咁壓迫性、咁剝削性，令到即大家都冇一個所謂發展嘅機會，就比如有個 reset， 即係話重新嚟過啊，即係所謂 執個牌、 執個牌咁樣咁變咗啊，可以係咁都有個機會啊！即係執完牌之後，你點睇呢啲睇法咧？ 係一定會執牌嘅。如果你香港亂到咁樣咧，到2047嗰陣就係執牌啦。你亦都估到點樣執法添㗎？ 怎樣 執法，其實咧點樣執法咧？一國一制咯。所以我哋其實應該咧就剩翻呢28年，我哋應該努力工作，將香港做到佢咧嗱，上海點巴閉都好，深圳點巴閉都好，都未追得到我哋嘅。這個咧，我哋就可以將個一國兩制繼續延伸落去啦。而呢個唔係好困難嘅，如果我哋係開心建成咁樣，各方面大家坐低。研究香港的問題在邊度，提出各種方案唔緊要嘅，但提出嚟之後咧，唔係話我呢個方案咧，我話大曬嘅，你一定要跟我，因為民主嘅制度咧係個個有權出聲，但到收尾都要民主集中，都要有人做個一個決定式嘅。我舉個例啊，大家走去食飯啦，老友記啊，喂嗱，我哋民主啊，徵求應該食咩好啊？咁有一個就話。我唔食魚，呢個唔食雞蛋，呢個冇雞嘅咁你叫負責嗰個整個餐單出嚟點樣整法？結果可能大家面黑黑咁樣翻到去都仲未食得飽。 其實有亦都有啲人問咧，即係今次即係香港經歷咁大嘅即係事件嘅衝擊啦。咁之後其實我哋應該要點樣可以令到香港真係能夠恢復翻元氣咧？嗰個方案或者一個諗法咧，你自己有冇？一個睇法，即係我哋經過咁大件事件之後，我哋點樣可唔可以療傷，或者香港應該做啲乜嘢咧？ 第一樣嘢一定要出全力，民眾、政府不能發生暴動。我頭先講過啦，那個暴亂嗰個咧，暴徒嗰個同埋示威嘅人應該分得好清楚嘅。示威咧，尤其是和平示威，係法律容許嘅，暴動暴亂。是法律不容許的，因為那個這些條例呢不是說這個特區政府整出來，是英國政府百幾年呢已經寫得很清楚，開宗明義寫得很清楚，那個叫做刑事法的。所以既然個個說要法治，我們一定要按照這個法治，對啲暴徒呢不要手軟。如果沒有了這些個暴徒那裡了，咁我哋可以各界人士咪坐低，大家大辯論咯，清清楚楚揾到個方法點樣嗱？譬如居住，新加坡係點解決噶？深圳係點解決噶？上海點解決噶？因為人哋個個都多過我哋喎，住得平過我哋，好過我哋。 但係胡生學你話齋，即係呢樣嘢，阿胡生你都講咗，即係40幾20年咁，但係即係似乎你覺得走落去，你係悲觀啦，定係樂觀咧？即係能夠。整個社會去就住頭先你講啲大問題，能夠揾到條出路。 如果大家想香港好嘅，我啊覺得樂觀；如果係攬炒嘅，就肯定悲觀。你攬炒之後個結果係點咧？冇人好嘅。就反轉頭咧，有一部分人條件好啲啲，你攬唔到佢嘅，精得邊嘅，佢就會走噶嘛。係最慘就係嗰啲普羅大眾喎。你攬嗰陣時，佢想移民移去邊度 同埋阿胡生，你对国内嘅情况都好熟悉，即系作为一个商人，你点样睇？譬如有而家个讲法话，会唔会有解放军啊，或者即系全国嗰个紧急状态啊？香港进入呢啲，你点样去睇呢啲 有冇可能咧？ 可能一定会有可能嘅。如果你香港嘅动乱到局面不能控制嗰阵时，因为基本法已经写到好清楚啦。中央系有权咁样做嘅。当然我唔希望见到咁做，我亦都相信。中央除非萬必即係逼不得已嗰陣時，佢就會咁做啫。但係我哋唔排除有外國勢力咧，係想見到你咁喎。最好咧，擁咗你入嚟嘅話，見到啲解放軍出嚟，最好咧揾幾個敢死隊啫，打死咗添。咁我諗咧，大家中國領土嘅台灣嗰啲咧，蔡英文想競選嘅喎，梗係話：，你一國兩制唔得噶啦，你選翻我啦，咁樣搞獨立啦。即係亦唔排除有啲咁嘅勢力。我又講過啦，我計過條數啦，10億8億可以搞亂你香港嘅。 其實而家民間好多時提出啲五大訴求啦，即係而家即係包括咗佢撤回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啲咁嘅五大訴求，你自己覺得政府應該點處理啊？ 嗱，佢點處理咧？我又唔係政治專家，我唔識點處理。 或者你點睇咧？ 嗱，但係點睇咧？我覺得就有一道嘢唔通嘅。嗱，阿甲話五大訴求，咁啊政府話好啦，咁阿月又話我六大訴求，咁你係點處理咧？嗰、那個係八大喎。咁如果嗰啲訴求中間咧，你同我有矛盾嗰陣時，政府係點處理啦？即係呢啲要高度智慧先至解決得到嘅。啊，我星斗市民，我唔識咁多嘢 㗎。係，或者發展到即係今時咧，即係今次咁嘅事件咁啦。你覺得一國兩制呢個仲可唔可以叫成功？同埋即係你點樣睇翻一國兩制依廿幾年嚟嘅？ 一國兩制係成功嘅。而改革開放是極度成功添嘅。香港咧喺個一國兩制之下咧，係受益於呢個一國呢、這個改革開放。咁啊，點解到而家咧，就係、因為有呢、這個即係嗰個暴動嗰度，啲地方都唔安寧啦。咁啊，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就由佢繼續暴亂落去。另外一個方法咧，就止咗呢啲暴亂。就繼續搞經濟建設。这个就是香港人的选择。 你最近中央刚公布了一个关于深圳的一个新的发展规划。你自己都很熟内地，深圳我想你更加熟的，胡生。其实你看不看到有些人的讲法好像就是中央想帮深圳发展，然后慢慢取代了香港的。你同不同意这个观察？ 我的观察就是它的大湾区呢，现在它那个工业产值的各方面的重要性呢已经拍住或者仲超過咗東京灣區、關西區啊、美國嗰個 Rust Belt 嗰、那個啊嗰啲咁嘅地區嘅發展，佢會繼續進展落去嘅。香港唔跟住佢走咧，就是、香港人嘅決定。即係如果香港跟住佢咧，就有好處。或者仲有希望做翻龍頭位置。但如果你有你自己一套嘅，我攬住炒嘅，人哋唔會等我哋嘅。 但系担唔担心深圳系会取代咗香港？ 佢如果佢继续去，佢梗取代我哋香港啦。如果佢继续去嘅，以佢而家咁嘅趋势， 系会嘅。 你谂下，佢喺呢四十年之内可以将14亿人可以搞到出外旅游，居住环境好过香港。而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巴闭嘅。台灣有幾百萬人選擇去江蘇、上海、浙江的地方住喎，係佢哋自己選擇嘅喎。所以我諗呢個咧，好多香港後生仔應該衷心啲研究一下呢個大陸嗰個，唔好淨係話人哋曳過你。嗱，我作為工程師啊，幾十年前我初入去嗰陣時，我造橋嘅技術好過佢嘅。我而家睇到佢啲造橋技術啦，我話你叻過我好多啲。所以我哋要衝，即係虛心啲。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胡應湘先生。咁啱同佢傾開咧，就係工商界咧，就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嘅角色啦，同埋咧對香港未來嘅發展係點樣？咁啊唔該曬先，胡生啊，咁我哋都係先休息一陣。 多謝。 健康香港在你手。 喂 ，Carmen， 暑假嚟咯，你应该有得唞下啦。 唉，暑假仲忙过之前啊，除咗要帮我啲细路揾活动，仲要留意埋佢哋嘅生活噶嘛。 咁你有咩要留意啊？ 嗱，佢哋都中学生啦，睇下咧佢哋会唔会啊染上嗰啲食烟饮酒啲不良嗜好啦，又要培养佢哋健康嘅生活模式，好似均衡饮食、多做运动同埋作息定时啊。 咁都系睇住咪得咯，唔系好忙啫。 咁我要以身作则噶嘛。 咁啊，你加油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对于想观赏电影的视像人士来讲，口述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们同一般的旁述有什么分别呢？制作一套口述影像又有什么程序需要留意呢？请留意今个星期健康人物专访，你是我的眼。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咧，有轉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講翻最近呢個航空業界啦嚇。咁大家知道咧，喺呢個反修例風波咧一路發展落嚟之後咧，就其中嘅航空業界咧，其實都發生咗好多事喎。咁其中一個咧就包括咗咧，就我哋嘅機場咧就曾經都被佔領過兩日啦嚇。咁亦都機管局咧係要話要取消曬啲航班啊。咁有好多即係外地嘅人咧就上機又上唔到啊等等啦咁。咁除咗依啲事件之外咧，喺具體嘅啲企業咧嚇。咁特別係依個國泰航空啦，依間即係都係叫香港人嘅航空公司咧，亦都出現咗好多風波，可以講係啊。咁就尤其是咧，突然間傳出，即係唔係傳啦，即係已經係個消息公布啦，就話咧佢嘅依個有兩個高層咧，包括咗佢哋嘅行政總裁咧，就係辭職。咁就因為係咧依個民航局咧，就覺得依個國泰喺處理好多問題上咧，就係影響到呢個空中嘅安全。飛行啊等等嗰啲嘅，咁可以話咧就呢個國泰航空咧都捲入咗今次呢、這個即係整個反修例嘅風波裏邊嘅，都可以講係成為咗風眼啊！即係裏邊咧就都受到好大嘅衝擊嘅。咁事態嘅發展咧，咁一路到尋日咧就再有另一個消息咧，就係、是、立法會議員咧就譚文豪咧就發表一個公開嘅聲明咧，就話咧佢自己咧就辭去呢、這個國泰航空嘅呢個職位啦。咁咧就呢、這個告別裏邊咧就講到話咧，佢希望佢嘅辭職咧能夠令到呢件事件咧能夠啲降温啊等等各樣嘢啦嚇。咁啊到呢個地步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即係今次國泰裏邊咧，即係的確即係都發生咗好多風波啦嚇。咁亦都令到公司裏邊咧，我相信講咧應該都係一個幾大嘅地震嚟噶。咁啊再新聞裏邊亦都有其中咧就喺今日嘅出個消息咧，就話咧曾經大家都記得新聞曾經講過啦嚇，有個機長即係話臨到香港即係就落機嘅時候咧，就話咧大家香港人加油咁嗰啲咁。咁然之後國泰後來亦都講咧，就原來嗰個機長咧都已經係離咗職噶啦。咁啊，有好多國泰員工咧，自己就會覺得咧，就而家係咪國泰係即係俾依個內地啊，就係、是、施加咗好多嘅政治壓力，咁令到佢咧係被逼要做好多事咧咁樣。咁喺依個股票界咧嚇，依、這個。黃元山你都熟啦嚇，即係我哋嗰個股壇啊，呢、這個即係David Webb 啦嚇。咁佢都講咧，就話國泰咧，因為今次嘅事件咧，就其實跪低嚇，就向呢個民航局咧，同埋向呢個內地咧嗰個壓力咧屈服嘅。咁啊，等等呢啲發展咧，我哋都即係應間會詳細啲傾下嘅。咁啊，黃元山亦都你都幫我哋分析下，到底今次咁嘅事件裏邊咧，對國泰航空或者對香港呢個航空業界個影響咧，到底有幾大咧？同埋國泰今次裏邊咧，等呢啲受到嘅衝擊或者佢嘅即係應對嘅方法咧？其实是不是恰当呢？ 我想就即是当然现在那个表面上嗰个理由就是说由于即是中央民航局向国泰呢就说你有做好多事件呢暴露了所谓安全风险同埋隐患啦。咁呢、這个即如果你讲即航空咁安全咁又即无可厚非咁、但係当然就係究竟嗰个解读就係呢啲事件同飞行安全 有几大成分係 即係点样去挂钩到咁都係当然有我哋都睇到不少嘅解释就话咁、你譬如美国咁都有911啊嗰啲咁都係即係会唔会係牵涉到政治同安全因此呢唔係完全冇关系嘅咁你都有啲咁嘅解读咁但係真係即係点样一个合理嘅解读、我當然就即係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樣咁啊，咁至於你話嗰間企業就睇嚟似乎咧都喺呢啲咁 highly regulated 嘅行業裏邊咧，咁我諗真係好難存唔存在貴唔貴貴唔貴低嘅理由，即係正如你一間銀行又好，金融界又好，當你嗰個作為監管機構係嘛，即係有一個比較強硬嘅一個態度嘅時候，一啲被監管者，我諗似乎選擇亦都唔係咁多咯。 係咁，我啱啱頭先提開咧，就係譚文豪咧，就係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啦。咁都係今次風波裏邊嘅其中即係一員啦。即係佢啱啱頭先，即係我哋講到咧，就係佢亦都已經係遞交咗個辭職咧，就離開呢個國泰啦。咁我哋咧就喺電話機旁邊度揾到譚文豪同我哋傾下嘅。譚文豪。 系大家好， 系啊，你好你好，我啱啱听讲开咧，关于连串咧，即系航空业界啦，同埋国泰里面发生咗最近好多事嘅，咁你亦都啱啱个消息报道咗，亦都已经系请辞咗啦。咁你呢个请辞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到底系咪都有一啲压力噶？有冇一啲政治压力令到你咁做？ 我都讲过，即系唔同场都讲过啦。其实最主要咧，系你睇到呢间航空公司啦，受到呢啲即係不必要嘅攻擊，甚至乎我覺得係莫須有嘅攻擊。咁 你是会很惋惜的，即尤其是我是这间航空公司的出身，亦都栽培了我。 嗯， 那的时候其实你见到去到上个礼拜呢，亦都陆续有不同的人是即出门来了。 嗯， 甚至乎这间公司的行政总裁亦都要是为此而要负责。但其实我觉得他，我不知道做错什么要负责，问心那句。因为一间航空公司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返是制度的嘛。一个未被人定罪的人，他当然是会是容许去即是法庭判了才处理啦，很多时候可能是不是。中间亦都是已经是有些处理不飞了已经。那究竟呢一刻咁係會對有咩人有任何咩危險咧？係嘛？咁所以即係一個唔飛嘅 case， 其實係點會對你嘅空域係有咩危險咧？我就睇唔到啦。咁呢個撇開啦，撇開呢個即係獨立個案啦，或者咁，但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就係話你再係咁樣落去咧，你只會見到可能受到更加大嘅壓力，尤其是始終我自己係有個政治背景啊。亦都係一名嘅民主派，亦都係見到即係中央政府有啲咩做得有問題啊，或者香港政府有啲問題啊，亦都會出聲嘅。咁對於咁樣嘅嚟到講起過往，當然冇問題咧，因為大家分得好清楚噶嘛。即係我喺立法會裏面嘅工作唔代表緊間公司噶嘛，好明顯係咪？調翻轉亦都係航空公司從來都冇去影響我任何嘅政治判斷。咁呢一個係健康嘅，亦都係即係體現咗香港係一個包容同埋係一個即係個制度係可以並行嘅一件事嚟嘅。咁但好可惜喺過去呢兩個禮拜咧，特別係今次已經係呢啲嘢冇曬嘅啦，全部。只要中央叫你做，你做唔做啊？唔做我就直頭，我覺得誇張啲，即係停你飛咪停你飛咯，係咪？咁你去到咁嘅時候，咁究竟我自己作為呢間航空公司嘅一員，我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到呢間航空公司？不如調翻轉咁諗。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嘅請辭，我都希望咧，我嘅請辭咧，第一就希望係減低咗呢一啲其實唔合理或者不必要嘅壓力，對於呢間航空公司，此係第一。第二咧，亦都希望咧，就嗰個嘅白色恐怖之手咧，就可以縮翻出嚟啦，唔該。因為你已經冇人係需要覺得有問題噶啦。咁即係呢一個就係背後嗰個 嘅原因 嘅啦，係啦。 係啊，譚文豪，我想問你咧，你講話即係你希望都可以幫到個公司減壓啦。咁呢個減壓嘅時候，你做呢個辭職決定咧，國泰有冇同你傾過，或者係同你即係商量過之後，你先做呢個決定嘅？ 咁即係內容就唔應該透露啦，係咪先？ 但有冇接觸咧？有冇傾咧？即係呢件事就 一定係有傾啦，係咪？一定係有傾啦。咁亦都係即係我自己主動提出呢一個嘅做法啦。咁即係個目的，即係點講啊？即係你係愛惜呢間公司，或者你愛一個地方嘅話，其實你係會諗辦法去保護佢，哪怕你可能自己要有少少付出，係咪？咁呢個其實就背後動機，所以我都成日都講就係話。如果呢一个嘅问责官员，佢哋系愿意承担责任嘅话，其实嗰人系需要落台，哪怕就算可能系错嗰个唔系你，但系你要为个结果或者而家香港而家搞到咁样，系需要有人负责噶嘛，系咪？你唔能够不断就系委个于人，就是、好似完全唔关你事咁，由头到尾都系你呢个政府搞出嚟嘅，由成条逃犯条例到咗今时今日，令到即系警察滥捕。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等等，其实全部都是政府逼出来的所有人。 谭文豪，我又想问下你，譬如说你选入立法会之后，其实你还有没有即做即真的机师的工作？因为你这么忙的嘛， 没错， 还要不要做的？其实 当其时呢，就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我都有些报道，我都讲过的了，就是说其实也都是有个的安排，就將我轉咗唔需要飛嘅一個嘅位置嘅，咁係一個類似少少 consultancy 嘅角色啦。咁但係雖則係一個 consultancy 角色，但係啲公司呢亦都係容許我繼續呢就係、是、用嗰啲模擬駕駛嚟到可以保持住我個牌照嘅。咁即係話技術上嚟到講呢，我係可以隨時跳上一個飛機嗰度去揸，係合法嘅完全。咁但係只不過係唔安排外飛啫，咁所以亦都返返轉嚟講呢，就係話其實我係冇犯錯嘅機會，因為 第一我是我冇犯法啦，我冇被人拉啦，係咪？咁冇人拉過我，係咪先？如果咪一早拉咗啦，如果我有犯法，咁第二咧就係我咁上冇飛，咁我點會係唔俾我飛都冇關係，我心就冇飛，係咪？咁所以我係冇一個所謂嘅藉口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咁。唔系呢个理由噶嘛，而家根本上系漫无目的，系只要你唔乖乖地听话，只要你唔肯表忠，咁就会出事咁噶嘛。而家根本上呢个弥漫住呢种气氛，同埋唔系净系呢间航空公司，我觉得即系好多行业可能都会系下一步咯。 系好啊，唔该晒，啱同我哋倾嘅就系谭文豪，就系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嘅。咁我哋自由风要今日咧嘅时间够啦。